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多谢 各位香港奥运代表精彩表现， 江文蔚、 佘善欣、 连奕希、 朱家望、 蔡俊贤、 张家朗、 张小伦、 吴乐宏、 陈子晴、 程小雅、 陈仲宏。 今次香港46名奥运运动员呢表现都是非常之优秀，令到全城都振奋。 香港电台第一台再次祝贺各得奖运动员 及感谢所有运动员的努力。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回来可以直接回家，一家人好安全地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在室内做运动都没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还有这么多奖赏和优惠，全城启动，快点打疫苗啦。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97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那句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陸宇光、高福慧。 八月九号星期一啦，时间嚟到下昼嘅5:11，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同埋高福慧喺度啊，高福慧你好， 陆宇光好，大家好。 嗱，必须要讲咧就系呢个东京奥运啦吓，咁港队咧喺今次嘅东京奥运咧系攞得历嚟最好嘅成绩啊，有一面金牌、两面银牌、三面嘅铜牌啊，咁大家咧即系都为住咧就系为港队嘅成绩啊，即系做一个完美嘅作结嘅李慧思咧而喝彩啦。我相信好多嘅听众咧，咁啊睇李慧思嘅比赛嘅时候咧都非常之紧张啦，当见到佢赢到一面铜牌嘅时候咧，都系为佢欢呼喝彩啊。 系啊，咁啊，陆宇光，你头先同我哋数过有六面嘅奖牌啦，嗱，除咗咧，琴日啊，系喺女子单车争先赛咧，系获得铜牌嘅李慧思之外咧，我哋都同大家回顾下啊，咁啊，张家朗啦，我哋嘅剑击嘅运动员啦，就喺男子嘅个人花剑项目入边咧，系攞到金牌啦，咁而阿何思培呢一位嘅游泳女将咧，就分别喺200米同埋100米嘅自由泳入边咧，连续攞到两枚嘅银牌，咁啊，至于我哋乒乓球嘅女子团体咧，亦都系攞到铜牌啦，亦都有刘慕常啊，系喺女子嘅空手道个人型入边咧，系攞到铜牌。咁啊，所以加加埋埋就有头先陆宇光你帮我哋数咗啦，有六面嘅奖牌呢一个咧，可以话系历届最好嘅成绩啊。 咁今次系历届最好嘅成绩啦，咁大家都关注到咧，咁啊，其实呢、這个香港嘅体育发展点样可以延续落去咧？下一届嘅巴黎奥运咧就会喺2024年咧就会举行噶咯，咁大家已经见到咧喺闭幕礼上面咧已经有巴黎嘅一啲参与嘅一啲表演嘅项目啦，或者一啲短片啦，咁大家就开始望住啦，啊，三年之后嘅巴黎奥运会会唔会都有今年咁好成绩咧？有乜嘢方法可以令到港队继续即系延 延续住呢个气势，或甚至更上一层楼咧？ 嗱，咁啊，体育政策方面咧，今日会同大家讲一讲啦，点样样去继续发展落去啦，攞到咁好嘅成绩之后，咁但系咧另一个方面咧，市民可能更加关心啦，就系关于咧转播权啦。见到咧，琴日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就喺一个电视台嘅访问入边咧，被问到，今年咧似乎大家市民睇奥运咧睇得非常之投入，非常之支持港队，咁啊嚟紧会唔会再考虑购买转播权咧？佢嘅答法咧就系话，市民支持嘅话咧，乜嘢都会考虑，就话呢个政府咧系以人为本嘅。陆宇光似乎呢个讲法咧，同佢早前讲到话，即系今次去购买转播权系疫情之下一个非常特殊嘅一次性措施，呢个讲法好似有啲唔同，因为即系后者嗰个讲法俾人一个印象就系、封咗到后门先，我以后咧就唔会买其他体育赛事嘅转播权噶啦，系咪个讲法好似有啲软化咁咧？ 咁的确系啦，因为今次特首讲到话乜嘢都会考虑啦，即系如果市民支持嘅话，乜嘢都会考虑啦，包括就系嚟紧，譬如话亚运啦，或者系冬季奥运会，会唔会都由政府去到出钱去到购买转播权呢？咁因为睇翻今次嘅东京奥运咧，都实在系破天荒咁买咗转播权之后咧，三个嘅免费电视台，两个嘅收费电视台都有得播啊嘛。咁于是咧，市民嘅选择就真系多咗好多啦。即系譬如以前咧，就得一个嘅电视台攞到播映权。咁基本上咧，佢播咩咧，大家睇咩啦。咁但系今次咧，有三个电视免费电视台都播到，咁所以咧，譬如大家见到 A 电视台播紧一个项目，大家未必最有兴趣嘅，就可以转去 B 电视台咧，就睇第二个嘅项目啦。咁所以的确咧，都令到今次奥运嗰个气氛咧，系比以往咧都可能热烈咗吓。 嗱，另一个咧有咁多电视台参与转播嘅好处咧，就系因为佢哋啊系承诺咗咧会播放所有香港运动员出战嘅赛事嘅。咁啊，同过往可能即系佢哋打入咗八强啊、四强啊，甚至系决赛先至播咧。咁啊，大家个观众嘅参与感咧有啲唔同啦，好似同佢哋一齐咧披荆斩棘啦，经过咗重重嘅外围赛。先至咧系见证住佢哋嘅努力咁样咧系杀到入去重围，咁啊另一个奇景或者界外效应咧，可以就话系一啲商场啦，都成为咗市民咧去到观赏奥运赛事嘅热点，甚至有一啲商场咧都同传媒讲翻，就话咧喺有转播嘅日子咧个消费意欲啊，或者喺个商场入边嘅一啲餐饮啊或者运动相关嘅铺头咧生意特别旺添啊，咁所以各位嘅市民同埋听众，你自己喺今次奥运入边啊选择一啲嘅电视台去到睇赛事嘅时候，其实你嘅观察或者你嘅体验系点咧？你又有冇咧去到一啲商场嗰度咧？一齐同大家睇赛事去打气咧？咁啊，讲到我哋头先最关键嘅话题。政府应唔应该再去买其他大型赛事嘅转播权？你又点睇咧？不如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 咁好啦，就讲到话，譬如下届嘅奥运啦，或者嚟紧啦，即系冇讲咁远啦，即系其实好多嘅运动员咧，已经转到内地咧去备战呢个全运会啦。咁讲到话，譬如呢啲嘅嚟紧嘅体育赛事之中，会唔会都港队都可以即系延续个佳绩，甚至攞到更加多嘅奖项咧？咁大家都关注啦。见到咧就系特首林郑月娥咧，寻日都系出席咗电视节目，咁都讲到话，政府会继续喺政策设施同埋资源上面去到支持呢个体育发展嘅。咁但系亦都之前咧就好多人就系讲到话，而家即系政府嗰个资助运动员嘅方法嗰、那个制度，都可能咧就系有令到有啲嘅运动员有啲压力啦，又或者系有一个讲法就系话有奖项有奖牌先至咧会获得更加多嘅资助，变咗有一个嘅鸡先定蛋先嘅一个恶性循环喺度啊，郭富伟。 系嗱，你头先讲到呢一个资助运动员上面备受批评咧，其实就要讲翻我哋嘅体育发展啦。咁其实我哋政府咧喺2002年提出体育发展是要精英化、普及化和盛事化。具体对于运动员影响最大的自然是精英化。精英化是怎样做的呢？其实政府就是成立了一个叫做精英运动员发展基金，20年来是累积注资了130亿，经过这个基金每年就拨款给体育学院，去到为这些精英运动员提供一些直接的一些财政上面的支援，一些运动上面的训练，甚至是住宿和膳食等等的资助。咁但系至于体院点样用呢一笔钱咧，咁就好视乎咧佢哋系挑选咗边一啲项目去进入咧呢个精英培训嘅体制，同埋边一啲运动员咧系进入呢个精英运动员嘅培训架构入边咧去加以支援。 咁啊，其实一言蔽之咧，就系咧，你有成绩嘅运动项目，或者咧系做得出成绩嘅运动员咧，先至系能够喺呢个系统入边咧获得重点嘅支援同埋栽培。所以就出现咗陆宇光你头先所讲嘅，到底系有牌先至有支援啦，定系我哋应该先俾支援，然后咧先至见到运动员做出成绩嘅呢个讨论啊？ 因为咧，对于运动对于精英运动嘅资助咧，就分为项目啦，同埋运动员啦。咁但系睇翻咧两个嘅资助项目咧，咁其实都系有一个嘅计分嘅方法噶。咁而嗰个计分方法咧，就系睇下大家喺呢啲嘅一啲嘅国际赛事上面有冇攞出成绩啊。咁譬如话，即系当然奥运嘅奖牌就会系最高分啦，而同级嘅譬如话世界锦标赛又会系比较高分啦。至于亚运啊、全运会啊，即系譬如系一啲嘅亚洲杯啊，咁就可能会次之嘅分数啦。咁越高分咧，先至咧系攞到嗰个嘅资助咧系越多噶。咁变咗咧，就有啲人就话啊，其实当然啦，即系表现得好嘅运动员或者运动项目，应该俾更加多嘅资助去到咧强化嗰个项目啦。咁但系咧，就有啲情况咧，就有啲运动员之后退役都讲翻啊，就系为咗继续维持住嗰个嘅精英项目咧，咁就令到啲运动员相当大压力，或者咧就系将啲资源摆晒落去，集中晒咧一啲即系有机会冲牌嘅一啲运动员，一啲可能有一啲嘅潜质，但系未即系发挥晒水平嘅一啲嘅运动员咧，就可能未必得到个资助，咁可能咧就有一个咁嘅问题出现啦。 嗯，嗱，你头先讲嘅呢个情况咧，就我谂最具体表现咧，可以喺一啲对运动员嘅直接财政资助嗰度体现啦。嗱，譬如而家咧，香港有525名嘅全职体育运动员噶，按照我哋头先所提过嘅表现咧，其实佢哋每月获得嘅直接资助咧系可以由7000蚊去到超过40000蚊不等啊！咁大家见到咧嗰、那个嗰、那个嘅范畴咧，可以系相差得好远同埋好阔嘅。咁所以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对于即系我哋呢个奥运过后啦，我哋应该点样检讨呢个精英化嘅体育发展咧？点样先至可以让到我哋嘅运动员能够持续地做出好成绩咧？都欢迎你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 今日新闻追踪， 2021年8月9日朝早10:30，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中央电视台庆祝建党百年活动。她说香港电台会同央视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 香港电台会致力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配合总台面向特区的工作，让更多合适的内地节目在港台播放。 11:00，民建联提出将新界北建设成为香港创科中心，又建议简化规划程序，缩减新市区的发展时间。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刘国芬： 由5次咨询变为2次的公众咨询嘅啫，咁系可以大大缩减的时间咧，系去到由8至10年缩到4至5年的时间。去到城规会发展的时候咧，我哋可以同步进行一啲嘅详细规划的研究，同埋做一啲收地前的准备功夫噶啦。系用10年的时间咧，其实系可以做到一个新市区的规划同埋发展嘅。 下昼2:00，警方破获一个收数集团，拉了8个男人，涉及过千万债款。西九龙总区警司钟亚伦： 我相信已经拘捕了集团的骨干成员，而其中一名被捕人士已经被控以刑事毁坏罪，并且日前在法庭上认罪，并即时判监7个月。 本港今日新增2宗新冠确诊输入个案，分别由罗马尼亚和俄罗斯抵港，两人都被验出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株。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東京奧運閉幕啦。咁大家覺得點樣先可以延續住呢個對於運動員嘅支持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高福維啊，我哋電話旁邊請嚟一位學者同我哋傾下先啦。就有浸會大學體育運動及健康學系教授鐘伯光啊，鐘教授你好。 你好，大家好。 系，想首先同你倾下咧关于转播嘅问题啦。因为今次咧，特区政府就系破天荒咁去用公帑购入呢个嘅冬奥嘅转播权， 就俾咧香港嘅电视台咧去到播噶。咁你见到其实今次个效果系如何咧？因为见到即系各个电视台咧都各出其谋啦，即系揾嚟唔同嘅一啲嘅运动员去做评述啦，同埋有唔同嘅包装啦。你觉得个效果系如何啊？ 如果對市民係接觸奧運嘅資訊啊，或者係欣賞奧運嘅話咧，效果當然係比過往嚟講係可能有啲個別嘅電視台去即係投到個標翻嚟咧再做啦。因為點解咧？你始終一個電視台啊，咁啊頭先你哋主持都講咗啦，可能係即係嗰個聽眾或者觀眾咧係可以揀嘅節目唔多啊。变咗啦，可能而家咧，你见到咧有五个台去播嘅话咧，变咗选择好多咯，包括咗可能会制作各方面嘅形式啊，譬如话有啲可能好专业啊，有啲可能会好综艺性咁样，咁变咗我哋市民或者观众睇嘅时候咧，系选择多咗嘅。咁的确嚟讲，今次我会觉得咁嘅形式嚟讲，对广大市民咧嗰、那个系欣赏奥运系好咗嘅。 除了你刚才所讲的选择多了之外，我们看到今次有部分的电视台都请来一些体坛明星或者前港队的代表用来做一些专业的评述，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是不是都能够用到他们的体育知识去到丰富市民对于不同项目的认识，或者是可能可以用一个专业的眼光去到欣赏赛事呢？ 是的，绝对是的。今次呢你看到呢，因为五个台呢變咗，其實喺奧運之前咧，一收到消息嘅話咧，其實好多台都係周圍揾人嘅啦。咁你知道以往大台嚟講咧，佢有一般嘅，即係一貫嘅啲係聯絡啊，啲專家喺度嘅。咁發現今屆嚟講咧，係呢部分專家都可能受到其他啲電視台啊、啲頻道去邀請嘅。咁變咗造成一個咧，有一個競爭性喺度嘅。咁當有競爭嘅話咧，你會見到啦，可能會多啲機會俾一啲唔同嘅專家啦嚇，去到呢個平台上面咧，係同市民去講解呢啲係比賽當中嘅規則啊，點樣欣賞呢個比賽啊。咁其實嚟講咧，都係一個好嘅進步啦，我覺得。特別係俾機會一啲年輕一啲係啲專家啦，特別係過往又係精英運動員啦，退休冇幾耐啊，咁佢哋親身嘅經歷亦都可以同呢啲大眾市民分享一下咯。咁所以我覺得今屆嘅奧運特別嚟講喺呢方面咧，的確係可以亦都幫到體育界好多係參與過精英嘅運動員，而家做緊教練啦，做緊呢方面嘅工作人員咧，係一個機會嘅。 但教授咧就見到咧，特首尋日就講到話，就被問到啦嚇，會唔會話有機會啊買埋奧運同買埋亞運同埋冬季奧運會嘅轉播權咧？咁特首就話，如果市民支持咧，就咩都考慮啊。你又贊唔贊成買埋呢啲運動項目嘅播放權咧？ 嗱，我會覺得如果我哋市民都係睇到係好支持我哋香港運動員啦，咁亦都睇到咧，我哋其實係政府成立個基金，頭先都講咗啦，大概係132億基金去支持我哋精英體育發展。咁其實我哋諗下，我哋精英體育發展係主要係個宗旨想做啲乜嘢咧？係咪？咁如果係呢一方面，如果係我哋話，譬如話能夠透過運動員喺背後訓練當中，佢哋奮鬥啊個過程入邊，可以啟發到我哋年輕人。是面對任何困難，包括讀書上面、做嘢上面，都是可以有啟發的話呢，其實我覺得既然我們都投資是我們精英體育去發展，那為什麼不包括在讓廣大市民欣賞譬如說很重要的賽事，亞運、奧運、未來的賽事裡面，如果個別電視台覺得有困難去投回來去做的話呢，其實我覺得政府都可以積極考慮這件事。 咁教授，你头先提到体育政策啦，咁其实除咗精英化之外咧，我哋仲有普及化同埋盛事化呢两个目标噶嘛？咁其实购入转播权呢一件事，会唔会都系帮助到普及化咧？即系例如多咗人去睇赛事嘅时候，可能都会培养得多咗大众系有兴趣去参与某一啲体育项目噶。 是啊，你講得好啱啊！因為點解咧？今次見到咧咁多人注意翻呢個奧運咧，特別我哋香港運動員做得非常之好啦，咁亦都係吸引咗好多廣大市民去支持去睇啦。咁好多我啲小朋友啊、年輕人嗰啲睇到之後咧，其實佢即時就想，我要學劍擊啦，好似張家朗咁啦，我學邊個邊個啦咁樣。咁其實呢個好多時咧就小朋友或者青少年咧，其實開始階段咧都係因為一啲嘅偶像或者係嗰方面表現得好嘅同輩或者年輕人咧，係啟發咗佢哋，同埋咧又誘發佢哋興趣嘅。咁所以其實精英項目正正就係透過咁嘅大家參與去欣賞嘅話咧，可以令到佢更加普及咯。 其实都头先都提到啦，咁今次各个电视台咧都揾嚟唔少嘅退役运动员啦，一啲嘅运动界嘅专家咧去到评述各个项目啦，咁令到市民都获益良多啦。咁但系睇翻平时即系奥运四年一次啦，咁奥运以外咧。 又好似比較少去接觸到呢啲嘅資訊。其實你點樣睇而家香港嘅一啲運動資訊嘅市場咧？咁見到之前咧有啲運動有啲電視台咧就即係削減咗一啲嘅體育新聞啊或者體育節目嘅資源啦、啊、咁。今次奧運之後會唔會令一啲嘅市場都有啲改動啫？啊，其實呢、這個體育資訊都係有市場嘅，值得擺資源落去。 嗱，我覺得你好有遠見啊，因為點解咧？因為點解咧？其實我哋大家睇到咧，喺成個喺經濟體嘅發展咧，而家你見到咧，體育咧係越嚟越重要一個元素嚟噶。喺佔咗經濟入邊，或者企業啊，或者係我哋叫做產業化，咁特別係你運動之餘咧，已經係融入咗健康部分。咁健康你見到好多產業啦，即係你見到好多 KOL 嗰啲喺網站片啊，點樣推銷運動啊，點樣推銷個健康嘅產業啊。咁我會覺得咧，正正就係如果能夠維持翻係體育，我哋作為一個係正能量啊，喺健康上面有貢獻啊，係整體去睇嘅話咧，其實而家我哋應該改變一個睇法，包括咗好多電視台，其實應該俾翻時間去報道或者轉播我哋學界比賽啦，我哋大學有大專嘅比賽啦，係嘛？咁我知道啲線上會做嘅，但係問題好多電視台咧，佢唔願意花一啲時間去做。咁你正正睇到咧，今次奧運入面啦，可以帶起其他啲係贊助嘅。如果我哋固定一啲電視台頻道都能夠做呢啲，俾啲時段去做呢樣嘢嘅話咧，我相信慢慢發展到香港喺體育啊，喺普及化咧，呢個市場會越嚟越大咯，睇、 okay, 人越嚟越多咯。 係教授，我哋聽完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多陣嚇。唔该晒， 好啊。 咁我哋电话1872311，听众可以打电话嚟讲下噶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體育專員楊德強表示，因應哪些體育項目可以加入精英培訓制度的計分制，政府每4年會檢討一次。今年奧運及殘奧會完成之後，當局會檢討計分制。楊德強接受本台專訪的時候說，有說法指體育項目要取得獎牌才會獲當局資助，這個是不太全面，因為現時有60個體育項目獲康文署資助，當中20個進入精英培訓制度，比例不算少。他認為進入精英制度的門檻適當，當局只要看到一些體育項目有潛力發展，都樂意作出支援。楊德強又說，無論運動員有沒有得到獎牌，背後都付出很大努力，值得支持，期望大家不要著眼取得多少個獎牌，而是可關注本港體育文化。政府下星期三起在機場為合資格抵港人士提供自費的血清抗體測試服務，從中風險地區抵港人士如果已經完成接種新冠疫苗，血清抗體測試呈陽性，可縮短強制檢疫期。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說，以抗體作為縮短檢疫期的條件並沒有科學數據支持，近日有不少輸入的確診個案完成接種疫苗或者抗體呈陽性，部分甚至沒有病徵，可見有關安排不足以證明抵港人士受到保護，質疑是浪費資源。另外，政府宣布星期三起24間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將會向60歲或以上人士派發即日籌，俾佢哋喺派發籌號當日嘅指定時段喺接種中心接種新冠疫苗。梁子超認為係好事，但係如果可以將即日派籌服務擴大至所有年齡，就更加好。多个校长会和学校议会呼吁政府尽快全面禁止加热烟和电子烟等吸烟产品。部分协会和加热烟用家关注组就认为，政府可以在现有控烟框架之下监管加热烟，并非全面禁止，认为能够有效防止青少年接触。加热烟用家关注组召集人卢启律表示，

嗱，因為我都有參與呢個精英嗰個本身發展嘅，因為我喺98年咧加入呢個係體院啦，就當時叫康體局啦，我係負責係體育學院個精英培訓。咁啊，2005年嘅時候咧，我就因為新嘅體育學院咧重新成立嘅時候咧，我係嗰個係首任嘅院長啦。咁所以2007年離開咗，其實成套精英發展係當時我有參與嚇。咁啊，最主要咧嗱，我哋大家都講到咧雞同雞蛋先啦嚇。咁啊，因為我哋當時嘅資源都有限嘅，我記得當時我係負責精英培訓嘅時候，都係不足於1億噶。咁而家咧去到係7億噶啦。咁我成日都講係啊，睇翻我哋啊成個培訓機制發展到而家咧，沿用嘅方法都係當年我哋做出嚟嘅一套方法。咁你見到而家嗰個由我開始嘅時候係資助12個精英項目，到而家係20個精英項目。咁我會覺得咧係其實。我哋照顧運動員多咗嘅，資源用多咗嘅。咁但係我哋要明白咧，我哋係精英體育主要嘅宗旨係乜嘢咧？係咪話我哋資源抌咗落去係話好多其他啲人講，我哋唔使要求佢哋攞咩成績嘅，因為好慘嘅攞咩成績啫嚇，我盡力就得㗎啦。咁但係如果我哋當我哋睇翻下，如果我哋香港同樣其他社層唔同嘅階層嘅人士。是不是可以同樣利用公帑去做一些事去栽培他們呢，是說沒有一些指標的呢，那我覺得說不過去的。當時我入了去之後，我都發覺呢是有一個很業餘的階段，其實我們叫做全職訓練的運動員人數很少的。當時其中是包括了黃金寶和李麗珊，這叫全職訓練的。其他很多是運動員是業餘訓練，業餘就是說他放了學啊，放了工啊，再回去到體院訓練的。咁嗰個時候嗰個體制咧，你發覺咧，就運動員做嘅成績梗係唔得啦，因為點解咧？訓練時數唔夠啦，咁所以我哋嗰陣時都冇乜要求嘅。嗰陣時我哋話覺得亞運會攞到獎牌已經好叻噶啦，咁去到奧運會係嘅，其實好似係發夢嘅，冇可能去到奧運嘅。咁當然啦，就係、是、朝住一個嗰個訓練啊，譬如李麗珊啊，去到歐洲啊集訓啊，好辛苦咁啊投入訓練啊，全時間話同黃德森佢哋啊教練咁樣。終於1996年攞到首面嘅奧運，仲係金牌添喎。咁喚醒咗我哋香港，原來香港運動員得㗎喎咁樣。得之餘呢，我哋有期望，但係要諗下呢，其實栽培一個運動員呢唔係咁簡單，我哋投放資源時間就得㗎啦。首先呢、這個運動員有咁嘅質素，喺個項目有咁嘅質素。然之後呢，我哋係好長時間去栽培佢嘅投入當中呢，佢係好穩定去一路一路進步嘅。咁所以講我嚟講，點解喺奧運入邊係真係唔容易攞到獎牌呢？咁今屆點會係豐收呢？我覺得今屆豐收，由於就係我哋喺呢十幾二十年建立個體制之後咧，這個運動員成長去到一個係比較上，我覺得係一個成熟黃金嘅時間咯。咁頭先主持人問到，我哋三年後係點樣呢？三年後我覺得我喺好多其他嘅訪問都提到嘅。我哋六面獎牌嚟講，三年後可唔可以維持呢個數目呢？我覺得好有困難嘅。最主要原因部分運動員成熟了啦，可能接近一個退休的年齡啦。咁另外其他嘅項目入邊嘅運動員未必係接到棒啦，暫時嚟講咁所以我哋我覺得係時候檢討一下，而家我哋投放嘅資源入邊會唔會係考慮到首先第一樣嘢會係個目標係會將唔同嘅級別啦，譬如話部分項目我哋一定可能會係將個眼光放喺奧運嘅。但有啲項目咧，始終你奧運係根本冇可能嘅，咁可能會第二個級別就係放喺亞運啦。咁亞運之後仲有冇一個級別咧？咁樣咁所以呢個喺嗰個成個檢討入邊再睇睇。咁另一樣嘢就係話，有啲項目好想加入嘅，但係咪暫時冇成績？不過咁，佢有啲好似青少年發展得很好好，咁特別揾到一兩個苗子係可能好有機會啊。咁點咧？咁樣？咁其實我哋應該係一個彈性嘅做法就啦，而家就將呢啲咁嘅唔同項目係揾到青少年好嘅有潛質有苗子嘅話咧，其實都開始要早啲照顧佢哋，因為點解咧？始終嚟講咧，我哋首先係培養精英運動員咧，要揾到好嘅苗子先，冇好嘅苗子嘅話咧，你點投放資源嚟講，佢去唔到一個奧運啊咁嘅水平嘅級別嘅。 咁 所以我哋係講成個精英培訓係比較上複雜嘅，入邊牽涉好多唔同嘅學問啊，同埋好多投入啊，係唔係話一般外邊人想都係覺得係我哋運動員資源唔夠啦，好多運動員好慘噶，訓練當中又冇經費啊。其實呢、這個似乎我哋嘅資源上邊咧唔係咁嘅，一般外邊人睇嘅即係嗰個本身了解咁多咯。 教授啊，即系你头先咧就提到点样样去即系帮助一啲嘅项目，系咪定立唔同嘅目标去让到佢哋去发展啦？咁但系你头先咧亦都有提到，即系喺个别嘅运动项目入边咧，建立出嚟个梯队有冇人接到棒，其实都好重要。我哋见到咧坊间啦，对于即系精英运动制嘅其中一个批评咧，就系啲资源往往集中喺一至两个好当打嘅运动员身上面，咁咧而其他可能是仲是栽培阶段的，他们就未必是获得同等的注意力了，就令到出现我们刚才讨论的成绩可能未必能够 持续的例子，譬如好像是单车，我们现在看到是李慧思或者是这个的石伟雄这样 看错 是啦，看到他们好像出现一个人即是一个人才断层，那其实这一方面是不是我们 也都是可以去检讨一下呢？ 是啊，嗱，我哋如果系我哋精英嗰、那个啊体育嗰个宗旨吓，以我所当年都系建立嗰个宗旨，就系话我哋系要为卓越出球，卓越出球赛，即系话我哋喺重要嘅赛事，奥运、亚运啊、世界锦标赛呢啲咁嘅重要赛事咧，系攞到成绩嘅。 嗯， 咁呢个系我哋目标吓。如果咁嘅目标嘅话咧，我头先所讲啦，如果我哋揾到重心嘅运动员，譬如话你话讲石伟雄啊、李慧思呢啲啊、张家朗呢咁嘅，我哋叫重点运动员，即系佢有。咁嘅潛質就成日衝擊奧運嘅獎牌，甚至乎即係我低一級就係亞運獎牌嘅話咧，其實佢係優先係利用資源嘅，所以優先即係話，如果我哋一個隊入面有成二十個運動員，我哋又分唔同嘅本身個水平噶嘛，咁水平唔同嘅水平嘅照顧咧都會優先，因為資源有限。舉個例子，體院嘅科研啊、體院嘅醫學啊、物理治療師啊呢方面咧，其實都係有人數有限嘅，你唔可能同時間二十幾個加埋二十個隊。點樣照顧到咁多嘅運動員呢？咁所以如果去到某啲程度嘅時候呢，高級別嘅運動員特別喺重要賽事入面呢，佢係優先使用呢啲資源嘅，唔代表其他運動員用唔到，不過呢可能會嗰個要排個次序要厚啲，咁呢個都係我哋喺個管理上面要做嘅功夫，而家我諗佢相信都係用緊嘅原用嘅機制都係咁做法嘅。咁我哋唔可以話哎呀重點去咗某啲運動員身上，其實係需要咁樣，因為點解呢？你唔係確保佢有足夠資源去到咁嘅水平嘅話呢，你又衝擊唔到奧運嘅呢個獎牌㗎喎。 系，阿教授都 要了解呢个情况咯，系、啦。 教授都想问一下咧，即系其实而家譬如体育专员杨德雄都讲话，即系咪杨德强系咁都讲话，即系有冇得系调整嗰个进入精英制度嘅门槛，可以全面检视啦。咁睇翻而家嗰个嘅资助嘅准则咧，其实系讲紧譬如要入到某一啲嘅賽事嘅頭八名啊，先攞到嗰個分數啊。咁譬如話以運動員個人嘅財政資助嚟講，都係講緊咧，即係譬如十六名咧，先至有一定嘅財政資助嘅門檻啊。咁其實呢啲嘅階梯係咪可以都各自都放寬一啲咧？其實既然而家即係精英運動嘅相關嘅基金都已經有即係過百億嘅存款喺度嘅時候，其實呢啲係咪都可以放寬一啲嘅階梯嘅門檻咧？ 我絕對贊成你嘅睇法嘅，因為我當年做嘅時候咧，講緊係定嗰個成個制度都係去到98年、2000年個階段定嘅嚇。咁定嘅時候咧，嗰陣時整體嘅香港嘅體育水平冇咁高嘅 嚇， 即係我哋能夠喺亞運攞牌嘅、攞到獎牌嘅嘅隊，即係個項目都唔多嗰陣時嚇。咁去到今時今日，你見到整體水平提高咗之後咧，我會覺得咧有啲項目咧，其實你可能繼續投放資源嘅話咧，佢都去唔到奧運水平嘅。咁嘅話咧，我會覺得係用個彈性處理，就話我哋唔好淨係着眼點係嗰個項目本身嚟。我哋講一個資助一個項目咧，包括咩咧？包括佢有總教練、有主教練、有呢個教練，即係個教練團隊，再加埋一個一隊嘅運動員喺度，我哋叫一個精英項目啊。咁你精英項目成個你要養個精英項目，梗係需要好足夠資源嘅嚇。咁但係有啲咧，如果你咁樣嘅話咧，可能。點樣去發展呢個項目？未必去到嗱，你睇下今次我哋20個項目啦，當然有啲唔係嘅奧運嘅項目。咁我哋可以係達到奧運參賽標準嘅，其實運動員都好少嘅，係咪？咁你繼續投放咁多資源喺呢啲咁精英項目，其實喺奧運呢個水平係達唔到嘅。咁反而我哋其他項目會唔會我舉個例子嚇，有啲其他國家都咁做法嘅啦。譬如話我哋高爾夫球，或者網球。嗱，呢啲係比較上係職業化啲項目咧。其實當我哋揾到苗子嘅話咧，其實你唔需要一個項目去資助佢啊。其實你係將啲錢咧係資助呢個運動員。其實好多時由佢中學開始呢個階段咧，就已經係從佢父母達成一個協議， 我哋俾獎學金俾資助佢去到外國讀書，其實發展最強，譬如美國喺網球嚟講係好出咗名嚇，佢好多訓練學校兼你訓練兼你讀書嘅。然之後咧，我哋係個資源放去栽培呢個運動員身上，而借助外邊嘅教練個團隊去幫呢個運動員發展。嗱，你正正今年你睇到咧，何詩蓓最主要個突破喺美國讀書訓練，係咪？咁另外劉慕常喺賽前都係用美國一個嚇，即係嗰個訓練集中去幫佢去加強嘅。咁你冇忘記，就算張家朗呢個係劍擊，我哋個根基喺香港，但係佢哋係參與好多歐洲啊、周圍嘅比賽啊，利用外國嘅教練啊、歐洲嘅教練啊。所以我哋而家將係個精英培訓唔好局限於我哋嘅本土啊，或者係某個項目，而係我哋積極係唔同項目係揾苗子，揾完苗子之後咧係。針對個苗子去做，假設呢個項目係好多苗子嘅話，當然我覺得係成個項目去資助佢，咁樣嗰個本身嗰個涵蓋面會闊啲嘅。 好， 有啲項目唔係嘅話，一個兩個，一兩個已經夠，你有時你好難揾得到嘅。咁就栽培呢個運動，包括田徑、游水呢個項目咧，其實喺美國入邊咧，喺中學一路上去讀書去大學咧，其實個支援都好大。 OK， 好啊，唔该晒钟教授，多谢你啊，钟伯光教授咧就系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嘅教授嚟噶，休息一阵，转头咧再倾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最近呢就好多香港人啦，无论係年轻嘅又好年纪大啲嘅又好呢，都好成日讲到呢两队嘅组合，一队叫做 Error, 一队叫做 Mirror 啦。人问我啊点样可以发音发好啲呢，其实呢两个英文字呢都係有好多人都好容易读得唔係几好嘅。我哋先讲咗 Mirror 先啦。Mirror 呢嗰、那个第一个音节呢佢嗰个 vowel 其实系 e， 我哋唔系 mirror 嘅，唔系 mirror， 即系唔系 m e 个 m 啦，而系 me 短嘅，同埋 hea 啲嘅，条脷系松啲嘅，冇咁紧嘅，条脷嗰个肌肉咧 contract 得冇咁厉害嘅，所以系 mirror， 咁就系 mirror 啦。咁所以咧，俾個例句大家 ，I'm a huge fan of Mirror。咁至於 Error 咧，我哋聽日再講。OK， 拜拜。 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啊，有陆宇光同埋高福慧喺度啦。咁我哋讲紧就系咧，东京奥运完结咗之后咧，咁究竟点样可以延续住港队嘅一啲发展咧吓？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啦。咁啊，电话旁边咧，高福慧，我哋请嚟咧一位立法会议员，亦都系咧就系体育学院嘅董事，就系咧郑永信啊。郑永信你好， 你好。 两位主持好， 系今次港队可以话系喺东京奥运大丰收啦，点样延续落去呢？有咩嘅建議啊？ 係啊，因為大家都見到今次即係嘅東京奧運會，我哋做得好好嘅成績啦。其實我諗大家香港人都見有目共睹嘅，覺得我哋嘅運動員都係好努力嘅。咁啊，再加埋咧，其實我哋香港過去咧，即係嗰個體育嘅政策咧，其實我自己覺得都仲有好大地方係去做好啲嘅，咁所以我哋自己都覺得話，我哋都提出咗啱啱上個禮拜就有一個叫做2030加嘅Sport 2030加嘅項目，咁希望咧即係嚟緊十年咧，政府都可以即係積極去考慮，即係去改善呢啲體育政策咯。具體咧，我有幾個七個方向嘅，第一咧都係講 要簡單啲講啦嚇， 係好 把握時間咧。好 啊，咁我讲两个重点啦。第一咧就系嗰个培训嘅专业化、精英专业化啦。我哋今次见到啲精英运动员咧做得好好成绩，但系其实咧佢背后咧有好多嘅团队帮手嘅，包括咗一啲嘅训练团队啊、医学团队啊咁样。所以咧而家我哋都系讲紧点样可以专业化到呢啲团队啦。因为其实咧佢哋嘅后边嘅支援咧呢个系重要嘅。第二咧就系、是、我哋觉得嗰、那个现役同埋退役嘅运动员嗰个安排咧，包括咗升学同埋就业嘅即系之后往后嘅发展咧、那个安排都系重要啦。咁第三。咧就係講緊關於咧嗰個比賽嗰度咧，我哋自己都希望咧就政府咧趁而家睇得體育城咧好快就會落成咧，都希望咧可以搞多啲大型嘅賽事啦，包括咗2025年嘅全運會同埋2029嘅亞青運咯。咁另一方面就係普及化、城市化、精英化咧，呢三化咧其實仲係每一個項目咧都係可以咧大幅。 幅增加一啲嘅工作嘅，都希望可以呢方面都可以完善佢咯。 嗯，嗱，你係體育學院嘅董事啦，咁啊，今個年度即係2021至2022咧，咁啊，政府透過基金咧向體院係撥款7億3000多萬嘅。咁你頭先就講話，即係希望再加強一啲即係專業化嘅訓練同埋支援啦。咁其實你覺得即係體院而家有咩仲可以做得更加好嘅地方，有咩需要改善呢？ 嗯，有幾點啦，硬件同軟件啦。第一咧，硬件咧，體院咧而家係做緊擴建工程嘅。咁我哋希望立法會個撥款咧，係可以佢哋盡快攞翻上嚟攞撥款啦。咁可以希望快啲完成個工程啦。不過體院咧，其實向來嘅地方其實都唔係好足夠，我自己個人覺得。咁啊，即係除咗係擴建之外，日後會唔會仲可以起分校啊？以至到即係喺園子裏邊仲有冇啲地方再可以擴大？我覺得呢個值得考慮啦。第二咧，就係喺嗰個頭先講緊呢個專業化個方面咧，而家不論係即係技術嘅教練啊、體能教練啊、營養師啊、物理治療啊、情緒支援等等咧，呢一方面咧，我覺得都可以大幅增加嘅。都因為其實今次咧，其中一個成效咧做得好，我哋奧運咧就係我哋有一隊嘅人咧去咗日本咧，係唔係住喺選手村嘅，佢都喺度咧喺後方嗰度咧做支援。咁其實而家鬥比賽咧就唔係淨係鬥鬥，即係仲要鬥好多嘅專業管理嘅、專業嘅醫學嘅。咁呢方面都希望係可以增加咯。頭先第三隻頭先講緊啦，即係嗰個撥款嗰度咧，即係其實都而家已經有現有喺度啦。咁希望即係如果可能可以嘅話，就即係適當地去增加。咁但係增加咗之後咧，都喺即係嗰個支援現役同退役嘅運動員安排上邊咧，我覺得咧都係可以再提升咯。 嗯，另一个话题呢，我哋头先节目较早之前呢都谈过，就是有关呢一些大型体育项目的转播权到底应不应该由政府介入去到购买的问题。那么今次这个做法呢，即是可以说是破天荒啦。那么不过其实政府在一开始这样做的时候呢，社会都有一些讨论出过来的，就是当政府买一个转播权免费给一些电视台去使用的时候呢，那就即是等于我们即可能出了一只肥鸡给电视台，那么电视台去製作出了豉油之後，當然他們會有他們的廣告的收入和收視率方面的提升，所以是不是應該這樣做呢？社會上面都有不同的看法，鄭議員 你自己怎樣看呢？我們以後還應不應該去購入譬如好像奧運或者其他大型體育賽事的轉播權呢？ 今次呢購買了奧運轉播權，其實大家都看到的效益是很好的，即大家都可以呢即充分看到我們香港的運動員的表現，也都可以即大家可以了解多了運動，其實是好的。不过呢，即究竟日后究竟哪些项目是可以去购买，哪些不去买呢？我想这个就要再看一看。因为其实有些比赛呢，可能例如世界杯啊，又或者那些欧洲国家杯啊，可能那些比赛呢就其实未必说即这么多，可能会有很多那些电视台他们会自己购买的。但是相对起一些我们的可以香港人又会看得到的表演，譬如来紧的全运会啊，嚟緊嘅亞運會啊，其實我自己覺得都可以去考慮去購買咯，因為亞運會其實我哋都有好多香港嘅運動員咧係去代表係去做嘅。另一方面咧，其實咧港台咧，其實你哋櫃台咧，我覺得都可以做多少少嘅，即係其實而家都可以喺體育節目嗰度咧做多啲專門嘅介紹嘅，即係其實我哋本地好多精英運動員咧，其實佢哋都可以今次大家譬如睇劍擊，咁大家都可能初頭都唔係好了解嘅，原來睇咗咁多比賽之後多咗啦。咁譬如我哋會唔會港台都可以製作一啲特別節目咧，係教大家點樣去入門啊，究竟基本嘅知識啊，分享一啲練習嘅情況，其實都有助咧推動運動呢啲運動嘅發展咯。 OK， 好啊，多謝曬鄭永信，多謝你嚇。 係啦，拜拜。 鄭永信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嚟嘅，咁大家又點睇咧嚇？都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高福維啊，電話旁邊咧就有謝生喺度嚇。 謝生你好， 謝生你好。 即係你哋而家電台咪有一個節目叫做星期六嗰、那個由雷洪燈得主持嗰、那個 十項全能係嘛？ 嗰、那個全能咪已經推廣到其他嘅體育節目啦。不過問題就係話香港人就會覺得咧，即、就、係、是、體育香港人要好現實嘅。如果好似人哋外國嗰啲體育咁，即、就、係、是、分分鐘。好似人啲足球員咁啊，哇！分分鐘轉會咧過千萬啊！以前譬如香港最全盛時期嘅足球員、足球明星咧，但係而家好似覺得去到九十年代咧，好似呢種光輝又不在啊！同埋咧，香港人就係覺得話好似你哋康文署嗰兩個體育館，依個伊麗莎白體育館同埋紅磡體育館，究竟用咗幾多嘅日子去演唱會啊？幾多嘅日子係做體育節目咧？咁即係有啲人覺得 應該做多啲體育係嘛？ 係啦，冇錯啦，即係而家即係大部分時間就 俾咗啲演藝界就可以開演唱會，究竟想、究竟即係用咗幾多時間去？ 明白，好啊，多谢晒谢生嘅意见啦吓。咁、不过咧，就如果话下下都系由政府去出资去买播映权嘅话，咁可能都释出一个信息俾电视台个市场，就系、原来咧，冇人冇电视台镜头咧、政府系会出手嘅。咁到头来会唔会可能个效果就系、以后每届都系政府出钱买噶咯？会唔会咧？ 不過謝生剛才都提到一個問題呢，就係、是、其實香港的市民怎樣看運動的商業的價值呢？即係譬如、有多少品牌願意找運動員來做代言呢？或者是那些的場地到底我們優先做大型的體育賽事還是演藝活動呢？如果電視台方面見到、我們的運動員原來的商業價值、或者是市民其實喜歡看他們的、會不會在他們的考慮上面其實也都、未必要下下等政府出手才會買來播給我們看呢？ 所以亦都場地方面亦都可能等咧，就會唔會啟德體育園啊？咁啊，有更加多嘅大型場地落成，可以有多啲空間去到發展唔同嘅體育項目咧嚇。咁好啦，我哋嚟到呢度啦，咁就聽一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令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湾仔车龙都系排到收费广场。受车多影响，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系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车龙排到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龙尾喺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秀茂坪道去顺利村方向，近晓光街一段咧系挤塞，车龙排到将军澳道近翠屏南村。提提揸车朋友啦，天要路滑，小心驾驶。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港金收市报16,21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5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9.7美元，卖出1,740.6美元。港汇指数报101.5，下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港铁的消息。咁较早前咧，港铁东铁线近九龙塘站曾经有信号故障，服务一度有延误。事件而家已经处理好，东铁线的服务系已经陆续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黄大仙中心。咁而家窝打路道喺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段交通都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排到乐观塘绕道接近九龙货仓。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挤塞，现在去龙翔道方向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常宜道，反方向去回观塘的车龙就排到龙翔道近蒲岗村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和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现在吐露港公路去上水大埔方向近大埔教老围那段都是比较车多的，车龙排到去科学园。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全清交汇处一段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去到近丽景。咁而家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咧，近呢个葵兴村交通咧都系繁忙，龙尾就去翻近葵芳嗰段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车多，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龙尾就去到龙富路天桥近龙门居。丁九桥去屯门方向咧，交通都系繁忙，车龙排到长青公路近金竹角。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同埋元朗朗平新路去朗平。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咧，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请你特别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投资有心法， 炒股有办法， 佢哋一一解答。 強積金嘅户口去整合应该点做，同埋有咩需要注意嘅咧？ 第一件事就要搞清楚自己有几个户口先。积金局有个免费嘅个人账户电子嘅查询咧，其实可以一站式咧可以了解晒自己有边间受托人嗰度咧有户口，就可以做整合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04-11:00，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 投资新世代》。 呢度餐厅嚟噶，唔好喺度喂人奶啊！ 经常喺翻工时间去泵奶，求你勤工奖。 商场有大人细路，唔可以喂人奶咁不雅。点解喂人奶要好似打仗咁？ 经修订嘅性别歧视条例，保障妇女唔会因为喂哺母乳而受到歧视同骚扰。平机会查询电话25118211，喂哺母乳不容歧视。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地球这个美丽的星球，上面的自然景色以及孕育的无数生命，都令人叹为观止。逢星期一至五清晨4:00-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钟杰良、 罗曼荣、 冯杰， 还有我李秋婷， 大自然之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带你聆听自然之美。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高福慧。 时间嚟到傍晚的6:40，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高福慧喺度啊。咁啊，高福慧啊，我哋讲紧嘅就系东京奥运闭幕啦。咁今届咧，港队就有非常之好嘅成绩，一金两银三铜啊。咁我哋亦都讲咧，就系关于电视转播啊，同埋点样去延续一啲对运动员嘅支援嘅问题啊。咁大家如果有意见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咧倾下。啊，高福慧，我哋见到有听众张生喺电话旁边。 系张生你好， 张生你好。 哇，啊，主持人系啊，想话头先听到你哋咁啊，想话反映少少意见。嗯、第一咧，我今次香港队就攞到咁嘅成绩，梗系好开心啦，大家都好高兴。咁但系有个问题，好似有少少嘢，我本人觉得，咁你本身做运动员，第一系讲唔系个个做到啦，当然啦。 嗯， 讲兴趣同埋讲自己嘅。即系唔系话要个几多钱人工，喂，乜乜成咁？如果纯粹讲到利益嗰方面嘅，咁如果你成咗名条数点计咧？ 嗯， 系咪即系你呢、這个你呢个行业，我觉得都唔系非一般嘅，都系变翻你都系自己有咩天赋条件，加埋你有咩兴趣。咁如果我哋咁，譬如唔得嘅，你入去睇院佢都唔会要你啦。 嗯， 你俾2000蚊个月我啊，佢都唔会要你，系咪先？ 嗯， 系。 咁啊，同埋就本身我本人觉得香港政府都投放咗好多资源落去噶啦，就林大辉嗰啲贝叶奇嗰啲唔可以，喂，一见到有就要即刻。其实香港好多市民生活都好艰难嘅，佢哋。 嗯， 系啊， 即系攞到好成绩，梗系好开心啦，系咪先？ 明白。好啊，多谢晒， 多謝張先生的電話，我們聽到位聽眾先，有馬先生在這 裡。是，我是 Raymond 馬先生， 你好，請講。 我今天要今天講關於想政府的資助，政府已經資助很多，至於錢從何來，政府可以抽 煙酒税，幾年沒有抽煙酒税，是吧？還有呢，抽可以抽煙酒税，抽煙酒税，還有呢，就他們有獎金的嘛，獎金要應該要抽翻啲税咯，係嘛？嗱，人哋抽花紅，人哋抽花紅都要抽，都要俾税啦，係嘛？咁你就獎金嘅獎牌，咁都應俾翻啲税以公道啊！個好多行業都好辛苦噶嘛。 OK， 好啊，多謝曬馬先生嚇。咁啊，頭先咧，阿張生就提到話，即係。運動員是不是一個真的自己選擇的職業？咁其實即係我哋政府應該要幫佢哋幾多咧？咁但係睇翻咧，即係如果要做全職運動員咧，可能好唔容易嘅、哦。 嗯， 即係可能你年少嘅時候咧，已經要去到選擇呢條路啦，可能影響到佢嘅學業啦，嚇、啊。咁而咧，亦都係佢係亦都花咗好多時間去到訓練啦，嚇、啊。佢可能有傷患啊，嚇、啊。佢放棄咗其他嘅就業嘅機會啊，咁係喺呢個運動場上面即係為港爭光啊，咁。咁应该点样去对待运动员呢？系咪即系应该要俾多啲鼓励支援佢哋呢？ 所以除咗我哋讲紧一啲可能直接嘅财政资助之外，近年对于运动员支援嘅讨论咧，亦都有唔少系集中喺佢哋即系退役之后啦，点样样去帮助佢哋嘅职业规划同埋生涯发展？会唔会有一啲培训或者系有一啲等佢哋再进修嘅机会，让到佢哋系更加容易去投入职场咧？咁相信呢一啲可能。都是張先生講到一些即係財政考慮以外我哋可以去探討的一啲體育政策方向啊。 係咁啊，尋日特首出席電視節目的時候都被問到啊，其實有些退役運動員咧，可唔可以用喺紀律部隊嘅請佢啊？咁啊，特首話啊，一定有得諗喎。咁啊，呢啲情況喎，咁啊，運動員有冇適合做紀律部隊咧？ 咁啊，呢個我諗都好視乎佢哋個人嗰、那個即係職業嘅志向啦，同埋個意願啦。咁咁啊，不過阿陸宇光啊，其實咧尋日咧，即係如果你講到話特首嘅一番話咧，其實佢咧就係、是、因為咧港隊嘅單車代表啊，阿李慧思咧就喺即係奧運嘅結幕一日咧係奪得。銅牌一個咁難得嘅成績咧，所以亦都係受邀上去即係電視節目入邊做一個今次奧運嘅總結啦。咁啊講起李慧思咧，相信琴日有好多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咧，可能同我哋一樣啊，都坐喺個電視機前面咧，睇住佢點樣樣咧，係由即係四強啦，然後咧去到即係爭逐銅牌，跟住再去到即係賽後咧，好難得咁樣見到咧，佢終於係好似釋放壓力咁樣樣咧，終於識得笑啦，同埋咧出嚟同傳媒做訪問啦。我相信即係呢一系列嘅影像咧，可能即係聽眾朋友咧都同我哋一樣啊，即係睇到非常之入心同埋非常之聚精會神啊。 咁首先係尋日係一個星期日嘅日子啦，相信好多聽眾都有時間咧可以為李慧思咧就係睇住直播去打氣啦，咁而見到咧，佢的確咧就係即係雖則咧，佢喺四強咧就輸咗俾烏克蘭嘅一位新星啦，咁但係佢喺銅牌戰咧，佢係擊敗咗三料世界冠軍德國嘅軒斯咧，咁啊贏到呢面銅牌嘅，咁所以咧呢面銅牌咧都係贏得不易啊，咁大家都為佢阿李慧思咧非常之喝彩啦嚇。 除咗佢喺個戰術上面嘅嗰個運用，我哋一陣間可能請嚟一啲專業嘅朋友同我哋一齊傾下之外咧，我特別想同各位聽眾講下咧李慧思喺赛后嘅嗰个访问啊，因为咧佢自己咧就同啲记者就提到啦，话其实今次佢嘅目标咧系两面嘅奖牌，除咗争先赛之外咧，其实佢亦都系有出战海林赛噶。不过咧就喺个比赛嘅过程入边咧，一啲战术可能即系运用唔到出嚟啦，咁以至到咧系即系失落咗一枚嘅奖牌，就喺嗰个赛事入边咧系排名第八啊咁样样。咁佢似乎对于自己呢个成绩咧都系失望，但系咧佢就话。好欣慰仍然可以在这个舞台上面表现自己，因为人生就是这样的了，未去到最后一刻都结果难料，只是可以努力去做，相信自己，虽然未必一定会成功，但是最后但最重要是不会后悔，其实只要每个人都做好自己，这个就是香港精神。那我想这一番说话对于其他的运动员以至到是看直播的香港市民来说都是很鼓舞和很欣赏他这一种在整个过程里面的心理素质和拼劲。 是啊，咁他在赛后呢都说被问到啦，即究竟赛后有什么想做呢，都 话想系好好瞓一觉啦。咁啊，因为佢话今届嘅奥运咧，学识嘅系要照顾自己啦。咁啊，成日都话咧要爱惜自己多一啲，先至有气力咧行更加远嘅路，让自己成为最爱自己嘅人啦吓。咁相信咧，即系做运动员咧，真系好大压力，亦都有好多好艰苦、好漫长嘅一啲训练。但系佢咧都系喺度讲话，即系学识咗点样去爱惜自己啦。咁希望李慧思 Sarah 咧都可以有一个即系更加好嘅一个前途啦吓。 咁啊，喺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琴日又有冇睇到呢一场比赛咧？对于我哋头先讲过咁多个同即系体育政策啊，这个转播赛事嘅安排，以至到琴日单车呢一场嘅比赛，又有冇一啲触动你嘅地方咧？都欢迎你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啊！咁啊，而家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嘅系中国香港单车总会嘅行政总监，佢同时咧都系场地单车赛嘅国际裁判黄志如喺度，黄志如你好， 你好， 系 ，hello， 大家好， 系点样评价啊李慧思嘅表现啊？ 其实佢真系做到佢自己训练咧里边嗰个嘅嘅素质出嚟啦。咁但系好明显啦，我哋喺呢个海林赛里边咧，见到佢比较手紧嘅。喺赛事上面嘅运用，特别系有一场好关键嘅赛事啦，佢其实佢有空位系可以突围咧，然后去攞翻个前列嘅名次咧，最后可以晋级咧去决赛嘅。咁但系喺观赏个比赛嘅期间咧，就见到佢就好忌讳其中有一啲嘅以往嘅对手啦，以往即系几竞争激烈嘅中国国家队嘅中天使啦。咁佢一路向后望嘅时间咧，其实就冇留意到咧，前列嘅运动员咧已经系即系发力啦。咁亦都咧到及后嘅时间咧，我哋见到咧其他嘅运动员都后上，令到佢咧就喺被其他运动员包围啦。咁所以就话佢自己都系讲话我个战术运用得唔好啊，俾人包围咗。因为其实你见到佢冲终点嘅时间咧，佢都唔系好辛苦嘅。我哋见到就系话佢都冇能力可以發揮得到，因為都冇位置可以俾佢走到啦。咁去到星期六嘅時間咧，我哋睇到佢喺爭先賽嘅表現啦。我見到佢其實係應該係釋放咗自己啦，亦都諗清諗楚，其實喺比賽嘅期間，如果諗得太多嘅嘢咧，反而係發揮唔到嘅。爭先賽，因為有一個叫 qualifying 啦，200米嘅計時賽裏邊咧，其實佢嘅成績只係排第9嘅啫。咁喺個賽制裏邊咧，就係、是、一個最強嘅對一個最弱咁樣嚟到去排啦，喺首圈咁樣排上去。咁其實喺整個比賽嘅過程啦，至到去晉級到星期日朝早嘅賽事咧，半準決賽咧，其實佢係擊敗咗好幾位咧喺200米計時賽裏邊咧比佢快嘅運動員嘅。咁代表係咩呢？其實200米計時賽，我哋係當係一個叫做喺賽例賽制啦裏面啦，我哋當係一個叫做 sitting one 去揾翻啲種子嘅運動員，等佢哋喺個賽制底下咧，喺下線嘅時間咧，就唔會因為一時嘅失誤啦，就或者係賽制編排得唔好，就兩個強嘅運動員喺下線碰咗面啦。但係其實呢個只係片面嚟嘅啫，因為教練亦都有提及過，我哋喺正式一場爭先賽比賽，運動員係比賽三圈嘅。咁其實以阿李慧思咧嗰個嘅能力，我哋喺過去嗰一年裏面啦，進入即係奧運最後嘅備戰階段嘅時間咧，我哋都幫阿李慧思或者喺香港隊裏面做咗好多個模擬賽。模擬賽嘅意思就係包括時區啦。佢嗰個晉級嗰個嘅時間啦，係 exactly 咧係跟進咧跟照咧奧運嗰個賽程表咧去做嘅，亦都模擬咗好多嘅方式，譬如話喺初賽首圈嘅時間佢失誤咗啦，失敗啦，我哋就揾其他運動員係去嚟幫佢做個復活賽，做咗好多好多唔同嘅模擬嗰個情景嘅，而得出亦都訓練到佢嗰個體能係好好喎。咁所以你哋見到決賽嘅期間咧，德國嘅運動員咧，因為佢哋喺呢個爭決賽嘅比賽嘅期間咧，花費咗三盤兩勝嘅時間去比賽咗三盤，用咗好多嘅體力啦。咁但係你見到李慧思咧喺銅牌戰嘅時候，其實佢體力仲好充沛嘅，即係證明咧我哋嘅訓練嗰個嘅效果啦，我哋嘅訓練嘅計劃啦，甚至乎李慧思去承受我哋訓練咧嗰個嘅要求咧，其實係達標嘅。咁問題就係話佢受到好大嘅壓力。我哋的而且確喺香港，我唔知道佢企喺 運動員村或者日本裏面去可以獲悉到一啲嘅資訊係點啦。因為其實我哋知道香港代表隊有好多好嘅成績，好多面獎牌，亦都破咗歷年嘅歷史嘅期間呢，如果對一個將近參加或者最後一個項目參加嘅運動員嚟講呢，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壓力嘅。咁當然啦，佢話佢冇睇個社交媒體啦， 冇上網嘅 話，但係我哋都唔清楚喺村裏面啦，其實喺比賽期間都有香港嘅記者有其他朋友啦，咁樣樣，咁會唔會有少少嘅信息俾到佢呢？咁就算冇嘅話呢，其實對佢嚟講，佢都成睇到自己香港單車隊其他嘅運動員嘅表現呢都係平平啦，咁對佢嚟講都係一個壓力嚟嘅。咁所以我諗呢，就係話起運動員啦，佢哋係特別高水平嘅運動員，佢哋喺訓練嘅期間呢，佢哋我哋有好好嘅科研嘅團隊，體院嘅科研團隊去幫我哋做監控，我哋可以知道運動員呢嗰、那個嘅訓練呢係咪已經達到個成果同埋達標。咁亦都係印證咗教練咧喺傳媒嘅採訪裏面，就知道李慧思其實係有嘅實力，亦都體力保持得好好嘅。咁、但係戰術上面嘅運用咧，就是、運動員嗰個心理啦，佢個壓力啦，佢嘅包袱啦，隨住李慧思嘅成名啦，隨住佢攞過以往嘅奧運嘅獎牌咧，其實對你嚟講係一個壓力嚟嘅，因為佢喺過往特別2019年啊，喺世界錦標賽裏面咧，佢喺兩個項目啦，新鮮賽啦，同埋呢個海林賽咧，都攞到世界冠軍。咁直接係話大家都係一個眾矢之的嘅情況底下咧，去睇住去比賽咧，其實嗰個壓力咧，我諗可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咯。咁即係喺我嗰方面睇咧，就係覺得佢整車上面嘅表現咧，佢就算喺海林賽都冇獎牌咧，其實都表現得好好噶啦。只不過就係話偶一差池喺競賽嘅情況底下咧。嗰少少嘅差之毫厘咧，就已經係相隔好遠啦，咁樣咯。 黃志源，我都想請教一個問題咧，就係、是、你頭先提到為著今次嘅比賽咧，你哋事先都做咗好多模擬嘅訓練啦。咁我哋知道，因為即係疫情嘅關係咧，即係好多運動員已經好長嘅時間咧冇去參與過比賽。咁其實透過呢啲即係模擬咧，係咪亦都可以幫助到運動員去制定比賽時候嘅策略？咁到時去發揮嘅咧，譬如我見到阿沈金康教練咧就話，其實今次咧佢哋係揀咗軒斯咧作為一個深入研究嘅假想敵，咁啊結果咧，我哋真係喺銅牌賽咧就碰上呢一個對手啦。咁你哋喺模擬賽入邊係咪即係會揀定一啲對手，然後咧去分析佢嘅個人嘅戰術或者佢嘅特點，跟住我哋再去制定策略？其實係咪咁樣做嘅咧？ 係啊，全啱啊，全對曬啊！因為其實咧我哋喺過往嗰一年裏邊，除咗模擬賽啦，大家如果有印象，5月我哋都喺用一個氣泡嘅方式就舉辦咗籌辦咗一個國家杯嘅賽事啦，當中亦都有啲外國選手嚟，令到運動員咧習慣翻比賽嗰個嘅節奏啦，同埋嗰個感覺啦。咁頭先提及過啦，模擬賽裏面咧，其實教練同埋科研嘅人員咧，好仔細分析咗一啲重點嘅對手嘅運動員咧過往嘅長處嘅，譬如佢200米嗰個嘅時間係特別快嘅，佢個距離可以 last 到幾耐咧？佢以往用嗰個戰術係慣性係突圍出嚟啊，定還是係有敵啊，定係點樣樣咧？咁呢啲咧，其實教練就做咗好多細緻嘅分析。而當中個模擬賽，我哋亦都用咗我哋香港隊咧男子隊爭先賽短組或者係海林賽嘅運動員咧，去替代咧嗰啲嘅對手嘅喎。咁其實你哋睇到啦，喺爭先賽裏面咧，其實較為好成績咧，佢哋都係200米大約係10秒3左右嘅成績啦，較為即係最頂尖。但係我哋揾啲可能係9秒到尾10秒內嘅香港隊嘅男子運動員去同啦李慧思去比賽喎。咁所以咧，亦都可以令到佢咧起衝刺啦，或者各樣嘅嘢喺蝕底一個較為差嘅環境底下咧，去模擬咧去同女子運動員嘅對陣嘅，咁呢啲各方面嘅嘢咧，其實係喺阿沈金康教練啦，同埋科研嘅團隊啦，或者啲 biomechanic 嘅科研人員啦，都俾咗好多嘅呢啲個心血啦、指導啦，甚至乎我哋喺李慧思咧每一個段速咧，佢哋都有一啲嘅儀器咧，安裝咗喺我哋張方浩嘅單車嗰啲訓練嘅期間咧，去收集佢嗰啲嘅數據嚟到做一個戰術嘅，咁樣呢啲都係 base on 咧好多 科研嘅backup 底下咧，我哋先至可以釐定到一啲咁嘅訓練嘅方案。 即係一個好好具科學化嘅一啲訓練嘅方法啦嚇。我仲有兩個問題想問你嘅，第一就係、是、嗱，李慧思咧，2012年倫敦奧運咧就攞咗面銅牌。你覺得今屆嘅奧運呢面嘅銅牌同佢九年前呢面嘅銅牌有冇分別呢？第二就係、是、有啲人都擔心咧，就係李慧思咧就冇一個繼承者啊！你又擔唔擔心咧？ 嗱兩方面啦，我諗呢一面嘅銅牌咧，其實我覺得係比起2012年倫敦奧運嘅時間咧，係更加艱難嘅。2012年嘅時間咧，李慧思咧喺世界嘅舞台上面咧，仲未有一個好顯赫嘅成就啦。咁喺2019年喺呢個過程裏面，我頭先提及過2019年佢已經攞過兩個項目嘅世界冠軍。咁換句話講，其實我哋睇往績，唔好計佢世界盃啊，或者亞洲錦標賽啊嗰、那個成績，或者近來嗰個成績咧，其實其他國家嘅運動員或者其他國家隊嘅教練咧，都會當佢為一個目標嚟嘅。但係2012年嘅時候咧，相對啊，佢嘅能力，我哋自己知自己事啊。個運動員已經訓練到開始 mature 啦，有一定嘅能力啦，去世界級嘅舞台裏面咧競賽，咁係較為容易去攞成績嘅。同埋大家記得海林賽個還原率係好高嘅，咁大家喺嗰個比賽嘅期間嗰、那個形勢嘅轉變啦，亦都未必可以 aware 到咧李慧思咧嗰、那個突然間加速嗰個能力嘅。咁但係經歷咗咁多年咧。其实今年大家都好熟悉，大家都有咁多年咧，佢过往嘅比赛嘅片段去做分析，佢嗰个能力系点样样咧，大家都心知肚明噶。咁所以其实系得来不容易咯。咁至于头先主持提及过噶啦，第二个问题，咁其实喺梯队上面嘅训练咧，我哋不嬲都有个完善嘅架构嘅。咁虽然啦、可能喺短时间里边咧，未必有一啲崭露头角嘅运动员咧，我哋可以咧咁快去整体得到即系李慧思嗰个嘅地位啦，或者佢嗰个嘅成绩啦。咁但系我哋原有一个咁科学化、咁系统化嘅训练啦。咁我相信喺未来咧，喺唔同嘅范畴、唔同嘅项目里边咧、我哋都可以揾到咧更好嘅运动员嘅。咁未来我谂单车会都要巩固翻呢个选材咯。 明白，唔该晒黄志宇，多谢你吓。黄志宇咧就系中国香港单车总会嘅行政总监，亦都系咧场地单车赛嘅国际裁判嚟噶。咁啊，有阿黄志宇讲话有咁完善嘅一个训练系统咧，即系我哋都吓、希望有更加好嘅成绩啦。电话1872311。 或者行动不便人士。另外，澳门卫生局在确诊一家四口的生活和工作场所消毒后再抽取的100多个环境样本，有8个呈阳性反应，全部在任职卫生局司机男户主工作时驾驶的车辆车厢，以及他内部工作地点存放饭盒的小型雪柜空格中采集。北京昨日没有新增本土确诊病例，但有3宗境外输入个案。市委宣传部表示，目前首都仍然面对疫情输入和反弹的双重风险，防控工作不可有任何疏忽，要尽最大努力确保首都零本土确诊。当局表示，目前全市口罩库存725万个。725万个，供需基本稳定，各大药房亦都对采购、咳嗽、发热、发烧、抗感染等第四类疫情防控药品执行实名登记制。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亦都在上个月的29号，针对农贸市场、商场、超市等进行高频执法检查，一共检查超过150000个市场主体，发现4115个问题，被要求公示问题整改不力的单位和涉及326个。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珠江口附近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明日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天气炎热。雷暴弱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7点半。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就系、青山公路元朗段 近住丰年路的来回方向，由于有交通意外，快线是需要封闭的。而家去锦田方向车龙排到水边围路。重复一次啦，就是青山公路元朗段来回方向近丰年路的快线，因为有交通意外，是快线需要封闭的。去锦田方向车龙排到水边围路。受到意外影响，轻铁路线是需要改道的。前往元朗总站方向的轻铁路线包括610、614、615和 761P 线是需要改道。这些轻铁线是不停塘芳村和元至到元朗站，就是轻铁路线610、614、615、761P 线。前往元朗站的列车是不停塘芳村至元朗站。港铁亦都安排了接驳巴士来往红天路紧急月台至到元朗接载受影响的乘客格，受影响的乘客亦都可以考虑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关仔车龙都是排到收费广场。受车多影响，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是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车龙排到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车龙排到去九龙军营，龙翔道去狮隧龙尾在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就比较车多，车龙一直排到去观塘绕道近香港儿童医院。而将军澳隧道的蓝田入口都是比较车多的，龙尾都是排到去观塘绕道近 Megabox。 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来回方向近平石村一段车多挤塞，去观塘龙尾排到黄大仙中心，去荃湾的龙尾分别排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上怡道。窝打路道去沙田近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圣佐治大厦。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去粉岭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和青沙公路近海福花园。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1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奥运和残奥其实两个完全不同的运动会，1988年国际奥委会和国际残奥委会就达成协议，从此日后举办奥运的城市也都会同时举办残奥。就等我们一起支持香港残疾运动员，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程紧贴赛事。 消费券计划已经接受登记了，由现在到8月14号，年满18岁的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和新来港人士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登记，或者将书面表格交去指定银行和邮局，阿里 PHK、八达通、拍住相或 WeChat PHK 4-1，就可以分期收到5000元消费券，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高福慧。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讲紧东京奥运啦。咁大家点样睇港队今次嘅大丰收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啦。嗱，电话旁边咧就有黄先生喺度。 黄生你好， 黄生你好， 系你好，系就我对于点样提进一步提升港队香港运动员嘅成绩咧，有少少意见嘅。 嗯， 咁好似刘慕常啦，同埋由何思培咧，佢都喺美國度佢哋讀書嘅時候喺美國受訓嚇，咁但係佢哋原本都喺香港受訓，咁香港受訓咧個成績就唔係咁好，咁即係會唔會咧嗰、那個即係喺美國受訓嘅時候咧，喺即係嗰個受訓嘅方法啊，係比較獨特少少嚇，譬如我哋國家隊嘅乒乓波啦，咁佢因為咁耐以嚟都係 好好嘅成績。咁佢哋嗰個受訓方法係咪又係有係即係比較特別啲咧？咁我覺得受訓嘅方法係一個關鍵嚟嘅喎。咁如果香港體院係能夠學習到人哋一啲特別嘅訓練方法咧，咁當然要配合一啲譬如營養啊，個科學一啲科學嘅嗰啲嘅安排啦，即係對於運動員嗰啲最好嘅安排啦。咁我覺得我會提高咗個成績嘅，一定會。咁另外咧，我覺得喺內部嚟講，例如有啲球類運動啦，乒乓波、羽毛球嗰啲咧，就要定時有一個內部嘅篩選制度，即一定要做到呢、這個太弱留強，去無全清。咁亦都不妨設一啲獎金制度。咁譬如佢喺亞洲賽攞咗啲獎啊，咁可以有分計咯。咁另外喺個人入面，即係內部嘅成績入面有分計咯。咁我諗係要盡量啲資源咧係撥喺一啲即係真係最即係培養一啲比較即係最頂尖嘅運動員出嚟。咁就唔好太入，即系唔好有太多勇员出嚟啦。 OK， 好多谢晒黄生嘅意见啦。头先阿钟伯光教授都有提到话，即系部分嘅运动员都有喺外国接受培训嘅机会，可能都系一个即系其中一个可以考虑嘅一个训练嘅模式啊。 嗯，系啊，头先譬如阿黄生讲到阿何诗培喺即系美国接受游泳嘅训练嘅时候，我有留意一啲专访咧，都话即系佢哋嗰邊嘅泳池可能喺個池底咧，其實係裝咗好多鏡頭啊，甚至係鏡片啊，咁咧就去記錄運動員咧每一個游泳嘅姿勢，咁咧等佢哋去到喺訓練嘅時候咧，就可以睇翻啊，原來佢游嗰一刻嘅時候嗰個水嗰個手嘅入水嘅角度，或者嗰個踢腳嘅角度，原來係咁嘅，就去做一啲即係科學化嘅分析同埋記錄。咁啊喺呢一點上面，到底我哋香港可唔可以做到咧？譬如體院擴建之后会唔会喺呢啲硬件上面，其实都能够有助更加科学化咁样训练我哋嘅运动员呢？ 咁啊，再睇睇啦吓。跟住有林太喺电话旁边，林太你好， 系你好你好， 请讲啦。 系啊，唔该，我呢少少提议嘅，就系呢啲咧运动呢、這个奥运会咧咁多奖牌，大家自然系又激动啊，又开心啊，即系呢个系好咁。我就想大家啲智力咧，唔好摆到一定系金牌嗰啲咯。我觉得全民个对个体育运动呢个睇法咧系最重要咯。即系对青少年个培俾佢哋个启发啊，自己个潜力啊，咁即系全面啲比较就。 明白，好啊，多谢林太嘅意见啦。咁的确啊，即系当然攞到六面嘅奖牌好开心啦。咁但其实见到都有唔少嘅媒体咧，咁系都列翻晒今届有参赛东京奥运嘅港队成员系列晒佢哋嘅名啊，或者系画咗佢哋啲样出嚟啦。咁都让咧香港嘅即系受众啦、市民啦，咁都唔好忘记一啲即系虽然未攞到牌，但其实今次表现都非常之好吓，好值得我哋鼓励嘅一啲运动员啦。 咁啊，除咗系一啲有攞牌或者系仲未攞到牌嘅运动员值得我哋留意咧，陆宇光另一个值得我哋留意嘅运动员嘅群体咧，可以话系一班双健嘅运动员。嗱，因为咧喺东京奥运圆满落幕之后咧，其实咧跟住咧就有残奥咧系会紧接住喺今个月嘅24去到9月5日举行。咁而香港咧，其实我哋今次都会派出24位嘅双健运动员出战8个项目噶，例如系硬地滚球啊，或者系轮椅剑击啊等等。咁佢哋呢一班运动员咧，其实都好需要香港市民咧继续摆关注落去，同埋支持佢哋 嘅。系啊，咁啊，同样地啦，其实佢哋嘅训练都好唔容易啦，因为受到疫情嘅影响啦。同样地，残奥咧都系延期咗一年啦，咁而且咧都系少咗一啲训练嘅机会啦。咁所以咧嚟紧嗰个嘅但系咧见到好多嘅双健嘅运动员咧，其实过往咧喺一啲嘅国际赛都攞到好成绩噶。咁所以咧今次喺东京嘅残疾人奥运会咧，佢哋都系有争取奖牌嘅希望噶。咁所以希望大家都继续为住呢班嘅双健运动员咧去到打。 嗱，吕光，你讲到咧，我哋即系双健运动员过去嘅表现咧，其实可以同大家讲下噶。譬如香港嘅代表团啦，喺上届嘅里约残奥入边咧，就系勇夺咗2金2銀同埋2銅嘅成绩。咁咧，其实佢哋已经咧参与咗咧系12届嘅残奥，而累积翻嚟嘅奖牌咧系有40金37銀同埋49銅，一共咧系126面嘅奖牌。嗰个成绩咧系非常之好啊。咁所以 话你话佢哋今年系即系有好多奖牌嘅希望咧，咁啊我相信呢句说话咧都系即系一啲都唔会话系叫做过分或者夸张啊。 咁啊，讲少少一啲即系过一啲残奥运动员嘅明星啦，咁啊或者有轮椅剑击嘅余翠仪啦，咁佢系第五次参加奥运噶咯，过去四届咧都攞到7金3銀1銅噶。咁而另外咧就系仲有硬地滚球嘅梁玉荣啊、何婉琪啊，以及新增今次咧就系有轮椅羽毛球嘅陈浩源等等咧，都系咧一个一啲争取奖牌嘅热门嚟噶，大家要留意住啦。 嗯，咁咧，所以关于即系呢一个残疾运动员方面，佢哋嘅备战情况系点咧？而香港嘅市民又可以点样支持佢哋咧？嗱，如果你对呢个话题有兴趣同埋有睇法，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至于电话旁边咧，不如我哋而家就请嚟前轮椅剑击嘅香港残奥代表张伟良同我哋倾下。张伟良你好， 张伟良你好 ，Hello， 喂你好，两位主持好。 你好啊，张伟良。嗱，你自己本身咧都系一个运动员啦。咁我哋头先倾到，其实新冠疫情咧系令到东京残奥系延期咗一年。其实以运动员嘅角度咧，咁样会点样影响到我哋即系呢一班选手佢哋嘅预备工作噶？可唔可以同我哋去分享一下？ 我谂即系始终都要因为疫情关系咧，就又唔可以外出去作赛啦，又唔可以去集训啦。咁就只能夠就可能係喺返體院度，咁就即係除咗練基本功，就即係你又要即係對打選手呢就可能就少咗啲啦，咁就唔知即係其他國家嗰個成即係佢哋去到邊度嘅階段啦，又呢個一年呢就可能就即係會有些少就即係有些少好似即係唔係好清楚人哋個底韻咁，但係咧自己要又要努力去療傷之餘咧，又要強化自己嘅體能啦。咁啊技術方面又要睇下點樣去一路改善，增強個速度同埋個反應啦。咁啊，即係呢度又要做好自己咯，又即係又要一味就要心理。準備亦都要時刻都要唔好話即係鬆咗落嚟咯，呢啲就呢個就難啲嘅。有時候即係你耐咗，咁雖然時間耐咗，但係咧就疫情關係又大家底韻又唔知，咁咧就都好多時候有好多唔知嘅嘢，就到去到接觸到先至。要应变咯， 系嗱，我哋刚刚过去咗嘅东京奥运咧，咁就港队非常之好成绩啦，亦都得到好多嘅市民支持啦。嚟紧嘅残奥啊，阿张伟良，你有冇啲咩嘅睇法咧？ 我就系我哋剑队有成绩啦， 系 因为咁就而家就即系因为其他国家都好强嘅，咁啊希望就我哋剑队能够。唔怕就再創佳績咧，同埋其他嘅運動員都就克服即係逆境，又要又克服呢個心理嘅即係壓力啦。 嗯， 咁最重要就係要集中精神去作賽啦。嗯，呢個最重要啦。 剛才讲话即係香港市民对东京奥运有好多支持啦，咁你又会点样呼吁呢？即係会唔会都呼吁香港人多啲去关注一下残奥运动员呢？ 一定啊，就即係其实运动嘅无分健全与相健嘅，咁我觉得大家都係要即係要支持啦。咁其实残奥运动员呢，你当你如果睇到佢哋好刻苦咁样去锻炼，咁仲要系点样即系曾经即系我哋有啲剑手咧系得一只手去打剑嘅，咁啊都佢都要克服嗰个平衡啊，咁即系但系都一样嘅，即系好努力去作赛。咁你当然啦，你要有世界排名，你都要打到成绩，你先至可以打奥运嘅。咁变咗讲就大家即係我希望就香港队要俾心机，咁我哋市民又要支持我哋残疾嘅运动员啦。咁当然我要恭贺即係我哋香港代表队张家朗同埋其他嘅运动员，佢哋攞到好成绩，咁但係我都希望 就殘障運動員得到市民的支持。 的確咧，過往市民對於即係殘奧嘅注意度咧比較低一啲啦，亦都曾經有即係一啲傷殘嘅運動員咧，都接受訪問嘅時候都講過咧，話可能佢哋自己本身嗰個商業價值唔係好高啊，過往咧就好難去獲得幫助，咁即係或者一啲商業嘅贊助，咁但係即係希望今年咧市民對於運動文化嗰個熱情咁高漲嘅情況之下咧，對於傷健嘅運動員咧都可以多一份嘅支持同埋關注。不過討論到關於呢個部分嘅時候咧，其實見到最近都多咗一啲報道啦，或者市民啦去討論一啲傷健運動員嘅待遇同埋支援問題。其實咧關於呢方面咧，我哋留意到政府咧係有政策嘅，譬如喺2018年咧就以亞殘運咧作為試點，推出一啲先導計劃啦，咁去幫助我哋一啲全職嘅傷健運動員嗰個系統性嘅訓練啊，同埋一啲發展上面。咁其實關於呢一方面，可唔可以請你同我哋分享一下喺香港作為一個全職嘅傷健運動員，你哋得到嘅支援或者個幫助係點嘅咧？ 一路因為時代嘅進步咧，一路一路改善嘅，咁就而家嘅即係點樣情形？我真係我都唔係，因為我都已經係即係以前嘅運動員。以前咧就一路一路就我哋由72年開始就參加比賽殘奧啦，咁就即係香港咁一路以前係冇嘅，即係冇資助嘅。咁但係你社會係進步㗎，咁你一路一路改善囉。咁就即係我哋以前都係即係最初係要靠我哋其實一路即係個個努力有成績，咁慢慢爭取到好嘅即係轉變啦。咁其實健全運動員亦都如是，殘疾運動員亦都係咁樣嘅。咁我覺得即係呢個唔能夠話一下子就要即係兩個咁樣比較。咁我覺得殘疾運動員要努力之餘，咁政府同埋市民都要多啲關注同埋支持啦。咁其實社會進步嘅，因為而家其實你唔好覺得殘疾運動員咧就個競爭性而家越嚟越重㗎啦。而家即係世界都關注好多。好多國家都全力發展同埋推動嘅。 關於退役運動員嘅安排咧，即係譬如而家或者你個年代啦，即係殘疾運動員佢哋退役之後可以有咩出路咧？譬如你自己為例，又有啲咩嘅分享可以俾大家咧？ 我而家就我因為我自己一路咧，以前係放工時間先就走去體院訓練嘅，咁我自己有自己嘅工作嘅。咁就即係我自己一路專注都喺自己嗰、那個日頭嘅工作嘅。咁但係亦都見到係我哋去到有成績之後呢，就政府都成立咗呢、這個即係殘疾員運動嘅一個基金，咁樣去資助殘疾運動員嘅。咁亦都有啲殘疾運動員呢可以呢就慢慢就轉咗做去助教啊，或者係幫手係做培訓嘅工作啊，咁樣，咁都有呢方面嘅即係唔同嘅安排啦。咁就因為殘疾運動員呢以往嚟講呢係或者健全運動員以前都係冇全職嘅，以前都 多年嚟都係一個兼職運動員嘅一個， 都係業餘，即係你唔能夠話好似即係話全部靠曬嗰、那個做運動員嘅收入嚟到養家嘅。咁你而家慢慢發展，係咪可以即係可以多啲嘅資助？咁當然係要睇下就嗰、那個即係嗰個係熱度同埋改善情形啦，係嘛？ OK， 好啊，多謝曬張偉良，多謝你嚇， 多謝你， 係 ，thank you。 張偉良咧就係前輪椅劍擊嘅香港殘奧嘅代表啦，咁我哋都留意住啦。東京殘奧咧就會係8月24日開幕啦，咁大家可以繼續為住香港嘅運動員打氣啦噃。休息一陣，轉頭翻嚟講另一個話題。 每個禮拜 五個名聲， 呢個時間 CIBS 人人廣播。 今晚同你一齊聽節目嘅係蕭艷萍。 大自然的树木对地球生态都有各种的好处，要支持植树和树木的保育，做到树立低碳生活，种出绿色未来。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地球酷生活。 八点黄金五合一大师对谈，林以乐牧师、全灯法师谈灾难与幸福。 日头你仲系享受紧间屋，同埋同屋企人一齐，但系夜晚咧，一夜之间就咩都冇晒。 无论系天灾或者人祸都好，系咪我哋都要从经验中咧去学习呢一个教训？ 微网红本地游，两位微网红带大家继续寻找打卡圣地。八月十二号星期四晚上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今次手下留情嘅嘉宾，俾啲 tips 大家啦。 佢讲广东话好有特色噶。 哦，佢好少喺香港嘅，咁都俾我哋揾到佢。 鱼饺啦， 实估到啦。明天仲 多苦痛。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刘伟恒、梁礼勤、阿一，仲有我田柳啊。 手下留情。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时间嚟到晚上嘅七点二十七分啦，有陆宇光同埋高福慧喺度吓。咁啊，高福慧啊，我哋讲讲咧关于一啲另类嘅吸烟产品啊，即系近期都近年啦，都比较喺市场上面有出现流行嘅一啲，譬如电子烟啊、加热烟咁样。咁究竟社会应唔应该立法禁全面禁止呢啲嘅另类嘅吸烟产品呢？ 咁其实咧呢个话题咧喺立法会嘅一啲法案委员会入边咧系倾紧嘅。不过见到咧就系、是、今日啊就有十个嘅校长会咧系出嚟开记者会关注呢一个题目。佢哋咧就呼吁政府同埋立法会咧要即刻通过一个叫做吸烟修订条例草案啊，系全面禁止进口啦、制造啦、售卖、分发同埋宣传头先我哋提过嘅呢啲另类嘅吸烟产品。咁啊，教育界点解咁关注呢个议题咧？自然系同儿童同埋青少年啊，会唔会受到呢啲即系新型嘅烟草产品引诱，从而系染上吸烟习惯呢个角度出发啦。 因为呢啲嘅教育界团体咧，都引述咗一啲嘅调查咧，就发现系青少年啊吸呢啲嘅电子烟啊、加热烟个比率咧。好似比成年人咧就更加係個比率為高喎，咁亦都有一啲嘅研究顯示咧，佢哋係出現咗一啲嘅呼吸道嘅症狀啊，咁所以呢啲教育界團體咧就希望咧可以即係盡快去到立法禁止咧呢啲嘅另類嘅吸煙產品啦。咁但係睇翻呢個嘅立法建議咧，咁其實政府喺前年咧已經提交咗俾立法會噶啦，咁啊舊年咧就係以為立法會個會期要完啦，咁所以就解散咗個法案委員會，到立法會延任啦，又重新成立個。法案委员会咧，而家仲系喺法案委员会嘅阶段咧，系审议紧啊。咁所以个呢个立法进度咧，其实即系嚟紧立法会都好快咧，虽然延任啦吓，都好快即将会去完咗今届嘅任期啦。究竟系咪有时间可以审议呢条法案呢？ 除咗时间方面咧，立法会咧亦都系平衡紧唔同人士嘅意见同埋睇法。嗱，因为咧都有另一派嘅睇法咧，认为全面一刀切禁止咧，可能比唔上咧去做一啲规。管让到呢一啲嘅另类吸烟产品咧，系能够系受规管地喺个市场上面流通咁好嘅。咁啊，你嘅睇法又系点咧？赞唔赞成要一刀切咁样去禁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而家由春醒报道一节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下昼到访消防处总部，佢喺消防处处长梁伟雄陪同下，了解消防处就加强消防安全嘅工作、改善旧式楼宇消防安全嘅措施、紧急救护服务嘅发展等。邓炳强又参观负责调派灭火及救护资源嘅消防通讯中心。佢随后到访尖东消防局，亦都同消防处人员会谈交流。政府話，自2019年發生連串黑暴事件及過去一年疫情肆虐，消防處人員除了提供滅火救援和救護服務之外，亦肩負起很多艱巨的現場執勤工作。 鄧炳強感謝消防處人員團結一致，克盡職守，全年無休，肩負救災扶危使命，提供高效的緊急服務，協助執行抗疫工作。港队在东京奥运夺得历来最佳成绩，体育专员杨德强表示，对本港体育未来发展推动很大，亦可以肯定当局对运动员的支援收到成效。他又说，当局会同体育学院商讨是否可拨出地方用作剑击队的精英培训。杨德强说，有关计划并非因为今次奥运取得佳绩而想出来，大约五年前体院完成发展计划，当时已经聘请顾问构思未来有没有需要再加建。另外，杨德强说，现时可进入精英培训制度的体育项目比例不算少，政府会在奥运及残奥会完成后检讨相关计分制。他期望市民不要只是着眼取得多少个奖牌，而是关注本港体育文化。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提名期第三日，陆续有不同业界人士报名参选，包括来自纺织及制衣界、金融服务界、批发及零售界、教育界、法律界、航运交通界、科技创新界、酒店界的参选人。部分新增界别分组，例如代表中资企业的商界第三界别，下午亦都有人提交参选表格。有来自中资企业参选人提交报名表之后，以普通话回答传媒的提问，说自己在香港工作二十几年，参选主要职责是要确保爱国者治港，选出有能力爱国爱港人士进入香港管治架构，指出中资企业是香港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意大利当局接获一封寄给教宗方济各的可疑信件，里面载有三粒怀疑手枪子弹。美联社报道，米兰当局表示，信件由法国寄出，深宵在米兰市郊一个邮件分发中心被邮政职员发现，信封抬头以笔手写，写有教宗、梵蒂冈城、圣伯多禄广场、罗马，里面载有三粒相信用于手枪的子弹，以及一段有关梵蒂冈金融运作的信息。米兰执法部门正追查信件来源，梵蒂冈暂时未有回应。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听日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天气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9点半。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青山公路元朗段近丰年路的意外事故已经清场，来回方向的快线都已经解封，那么大一带的交通现在都是比较繁忙的。车龙有大消息，就是青山公路元朗段较早前近丰年路的意外事故已经清场，那么而受较早前这一单意外影响，而受了的轻铁路线610、614、615和 761P 现在服务都是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今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沙福道，后少少窝打老道在沙田近九龙塘六轮阶段都是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太子道西。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交通非常繁忙，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现在观塘道去将军澳道交通都是繁忙的，龙尾近牛头角定府街。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近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亦都是挤塞，现在去龙翔道方向车龙就排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反方向去翻观塘的龙尾去到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现在近隔田村一段交通繁忙，龙尾排到落美田路近大围港铁站。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吐露港公路去大埔方向，近大埔滘老围那段都是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近科学园。 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而家近濠涌一段咧，龙尾去到近南围。咁提提揸车嘅朋友咧，而家部分地区有雨嘅，路面湿滑，请你小心驾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喺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嘅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十万八千里，冬奥风情画，关振海。 睇下今届日本队嘅成绩咧，就唔好忽略咗地区自发嘅训练系统咯。几年前嘅日本电影咧，《乒乓情人梦》，故事就系讲述喺乡村已经荒废咗好耐嘅乒乓俱乐部。当今嘅新星伊藤美诚同埋平野美宇，都系出身喺呢啲地区嘅乒乓球队。而咁啱佢最贴身嘅教练就系佢哋嘅妈妈。 十万八千里，星期六早上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高福慧。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有十個嘅校長會或者係學校議會咧，就係出嚟開記者會同埋發聲明啊。咁就要求咧立法會咧就盡快通過咧係禁止另類吸煙產品，包括電子煙啊、加熱煙嘅一個修訂條例草案啊。咁大家點睇咧？應唔應該係全面禁曬呢啲嘅另類吸煙產品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高福慧，我哋揾嚟其中一個團體傾下啦。咁電話旁邊咧就有香港津貼中學議會嘅主席劉振雄校長啊，劉校長你好。 系主持人你好， 系可唔可以讲下你哋反即系全支持呢个全面禁止呢啲另类吸烟产品嘅原因系咩咧？ 因为其实我哋都睇到咧，喺嗰个烟，无论系电子烟或者个加热烟咧，其实佢对青少年嘅祸害咧，其实都系严重嘅。咁以往好多时有多误导咧，就系话电子烟或者加热烟咧，其实对嗰个健康嘅影响冇传统香烟咁大。但我哋睇到个最近睇到嘅数据都唔系咁啦。咁我都睇到咧，好多国家咧，譬如佢哋，譬如以韩国为例啊，佢一做咗嗰个放宽咗个加热烟入市场之后咧，其实2017年到而家咧，嗰个短短一年咧，系即系喺2017年之后咧，嗰个嘅使用呢个加热烟个青少年使用加热烟个比率咧，系上升咗 2.9% 咯。咁其实我哋喺香港学界里面咧，我哋睇翻数字咧，喺2004年咧，喺嗰个吸烟嘅人青少年嗰度咧系9.6% 嘅。咁但系到2019年咧，其实经过学界好多好多有心人嘅努力，同埋经过社会帮忙之后咧，其实个数字而家去到 1.5% 咯。咁我哋好担心一放宽咗呢样嘢话。嘅话咧，就会好似其他国周边国家咁咧，嗰、那个嘅吸烟个青少年个吸烟数字会大幅飙升咯。咁所以我哋就觉得希望立法会可以尽快通过咗个条例，就系、是、去禁止嗰个电子同加热烟嗰个销售啊，同埋嗰个安排咯，系啦。 嗯，刘校长啊，你头先用到话即系一旦唔全面禁止，就系放宽嘅呢一个讲法啦。咁但系我哋留意到咧，而家即系坊间上面一啲嘅建议，除咗全面禁止同埋全面放宽之外咧，中间仲有一个譬如话作息度嘅规管嘅呢一个选项喺度嘅。咁其实你自己又点样样去到睇啊？我哋未必系全面禁止，而系可能去譬如规管能够购买呢一啲另类加热即系另类烟草产品嘅年龄，或者系去规管入边嘅成分，或者系一啲发售嘅渠道，会唔会咁样样系可以取得一个平衡咧？ 嗱，我哋都喺嗰个嘅一啲嘅数据里面睇到咧，好多嘅年轻人佢哋而家第一次接触香烟咧，就唔系传统嘅 卷烟嘅。譬如有两成至四成嘅年轻人咧，从来唔吸烟咧，但系第一次去开始去接触香烟嘅话咧，全部都系透过加热烟同埋呢个电子烟嘅。咁我哋都从坊间嘅啲数据睇到咧，就系、是、因为而家嗰个电子同加热烟咧，佢哋嗰个包装啊，或者佢哋嗰个销售策略咧，系好容易令到一啲年轻人咧，佢哋会觉得呢样嘢第一正如头先咁讲咧，就系、是、坊间好多嘅误导咧，就系、是、令到佢哋觉得呢样嘢系对个健康的影响唔系冇传统烟咁大啦。咁另外亦都睇到咧，嗰、那个对佢哋嗰个影响咧，其实系我哋好担心，又都有啲数据显示到咧，就系、是、当佢哋最初接触嘅时候，系会接触呢类嘅产品先嘅，然后先至会走咗入去，可能下一步就去食一啲我哋嘅传统嘅卷烟啦。咁所以我哋觉得呢个其实点解要规要全面去禁止咧？咁其实而家如果睇翻香港法例咧，就算系我哋传统嘅香烟咧，其实都有规管嘅，但系你。亦都睇到咧，而家我哋仍有 1.5% 嘅年輕人咧係有吸食呢個香煙嘅習慣嘅。咁即係換句上講咧，我就算係規管嘅話咧，其實都唔能夠完全禁止到青少年去接觸呢啲嘅產品或者去吸食呢啲嘅電子煙或者加熱煙咯。 嗯，但係有啲即係支持即係叫做適度規管嘅人士都提出咧。其实你可以禁止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士去到买到这些加热烟的产品的、或者是另类的吸烟产品。其实不是已经可以杜绝到一部分，因为其实如果你真的仍然非法向这些未成年的人士买这些另类吸烟产品是已经犯法的了。那为什么这样不行呢？ 睇翻而家個情況啦，其實香煙都係咁噶，但係見到個真實情況係咪真係青少年就唔去吸食或者去少咗去吸咯？我哋就睇唔到咯。同埋都睇翻咧，其實我哋周邊嘅國家，譬如澳門啊、新加坡啊，又或者係泰國咧，其實已經係全面禁咗噶啦。咁我就諗下，既然我哋明知道加熱煙同埋電子煙對個健康都係有禍害嘅，點解我哋仲要喺呢個時候去容許佢去喺香港去做銷售，而唔係去完全去禁止咯？ 其实校长你头先咧都即系多番去提出一个数字，就系、是、即系我哋而家香港青少年嗰、那个系有即系吸食香烟嗰个比率啦。但我想请教一下咧，即系以你作为一个比较前线嘅即系教育工作者嘅角度嚟睇，其实香港嘅青少年或者学生入边吸食呢啲另类烟草产品嘅情况普唔普遍咧？或者你哋喺学校入边有冇即系见到有呢啲情况出现咧？ 我從一啲數據上都睇到咧，譬如我哋見到啱啱食物衛生局委託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佢哋做咗個調查啦，咁我哋見到咧，其實喺嗰、那個青少年吸煙嗰、那個百分比裏面咧，其實吸食電子煙同埋加熱煙個比率都係高嘅，同埋咧我亦都會睇到咧，而家因為個包裝上啊，又或者係我亦都見同一啲細路仔去傾過，或者佢哋同啲青少年傾過咧，佢哋而家好多時咧都會覺得一啲傳統嘅煙咧，嗰啲味道係比較難聞嘅。但係因為正正因為電子煙或者一啲我哋叫加熱煙咧，最主要電子煙咧，可能佢包裝到不同嘅味道啊、不同嘅口味啊，令到青少年咧就好容易忽略咗嗰、那個其實嗰個背後嗰個健康嘅影響咯。咁所以我哋會覺得呢一個情況咧，其實應該真係要全面禁止咯。 嗯，有啲人咧亦都會去拗咧，就係話，就算你全面禁咗佢咧，就唔代表杜絕佢可以喺市面度再出現啦。只係咧將嗰樣嘢咧就係打向推向地下化啫。即係正如即係有人仍然會係即係冒住犯法嘅風險咧，就係、是、賣傳統香煙俾一啲十八歲以下嘅人士一樣。其實就算你全面禁咗佢，仍然都有可能咧喺市面度有少量。量嘅流通咧，去到青少年嗰度，咁可能即系更加系难以发现啦。你又点样睇呢个讲法咧？ 你問我呢、這個我都相信會係嘅，但係我亦都相信一樣嘢，如果青少年好容易已經喺街道或者係一啲嘅鋪頭已經可以買得到嘅話咧，我相信個情況會更比起如果你話全禁止，可能佢真係要喺某啲特定渠道，甚至乎可能犯法嘅情況下底佢先買到嘅話咧，我相信個數字都會有所影響咯。 嗯，好啊，唔該曬校長，多謝你嚇。 唔该晒，系 刘振雄校长咧就系香港津贴中学议会嘅主席嚟噶。咁啊，各位听众点样睇呢样嘢咧？应唔应该好似呢啲教育界嘅人士所讲，要全面去到禁止呢啲嘅另类嘅烟草产品，去到咧做一个譬如系进口啊、售卖咧？咁欢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嗱，电话旁边咧有听众卢先生喺度。 卢生你好， 系你好你好， 请讲啊。 系我系一个加热烟用家嚟嘅， 系 咁我想讲就系我四年前啦，咁就成功轉用咗加熱煙產品啦，即係我本身係食傳統煙嘅，咁之後都一直冇食翻呢個傳統煙嘅啦。咁而身邊亦都好多曾經係食緊傳統煙嘅 friend 啦，佢哋都一樣成功轉咗嘅。咁依我哋嘅觀察咧，咁其實絕大部分嘅加熱煙用家都係成年，而且都係啲傳統煙嘅用家轉用。咁我唔認同，我唔認同就話。加熱煙的使用呢是會令到即青少年群組有上升的趨勢這個講法的。 可不可以講一下譬如即轉做即加熱煙的原因是什麼呢？ 其實轉做加熱煙用家 的原因，其實我們因為吃過傳統煙，還有都是想一些即我們戒不到煙，我們嘗試一個戒也戒不到煙底下，那就我們可以嘗試過去一個沒那麼難聞或者是即係傷害係比較少嘅地方嘅出路去吸食嘅香煙啦。咁但係就係、是、再加埋就係、睇得好多科學證據都係講緊就係、是、加熱煙就比傳統煙係一個即係係好嘅替代品啊，係替代品。咁、譬如例如即係之前啦美國嘅FDA 啦，咁喺即係舊年都俾咗一隻加熱煙嘅產品啦。用叫做風險改良煙草產品咁樣去就係、是、喺市面上去銷售嘅，咁亦都即係講到明啊，呢一個其實係佢哋所講嘅就係符合促進公共健康嘅原則咁樣嘅。 但係阿盧生咪即係正正係你所講，可能加熱煙俾人一個嘅印象就係可以成為香煙嘅代替品。咁頭先阿劉校長都話，咪讓到即係青少年有一個印象就係、是、啊呢、這個係一個比較低風險或者佢哋可以嘗試嘅門檻，去讓到佢哋更加容易接觸一啲煙草產品咯。係咪會有咁嘅考慮咧？ 係，我哋有咁嘅考慮㗎。我哋都明白係有需要去合理去規管任何煙草產品嘅。其實即香港目前咧，即係已經有法例去禁止未成年嘅人士購買煙草產品啦。同埋入禁止任何煙產品作宣傳嘅已經，即係頭先我都有聽你哋節目都有講開，就係而家都一直都係禁止18歲以下人士去購買呢個煙草產品嘅。咁其實我哋都覺得應該其實加熱煙嚟講啦，其實同傳統香煙一樣，都係一啲煙草產品，即係tobacco 嘅產品嚟嘅。咁我覺得應該其實跟傳統香煙咁樣啦，納入呢個現有嘅控煙框架裏面去規管啦。已經是有效防止青少年接觸的，咁同時亦都可以令到即係成年嘅煙民啦，可以喺正規途徑去購買有關產品，即除非政府自己認為自己佢哋一直持之以恆嘅控煙措施、控煙嘅政策係完全冇用咯。咁否則點解唔用一啲即大家一啲煙民又熟悉嘅方法、又接受嘅方法去處理呢個社會問題咧？ 好啊，唔该晒卢先生嘅电话，多谢你吓。咁啊，我哋嘅电话继续系18723111，大家点睇咧？都欢迎可以打嚟咧，同我哋自由风一齐倾下。不过高福慧我都见到咧，其实早前咧就系香港大学都有另外一啲嘅专家嘅调查啦，咁就发现一啲使用加热烟即系嘅一啲吸烟人士咧，咁原本咧就以为咧系可以戒烟啦吓，咁就系使用呢个加热烟啦，咁但系咧就有啲嘅调查发现咧，部分人咧喺6个月之后。成功戒煙的機會咧就冇提高到啊，咁所以咧亦都認為咧，有啲專家認為咧，吸食呢個加熱煙嘅煙癮咧都非常之犀利，咁所以咧就見到加熱煙咧就無助於戒煙啊，咁所以即係所謂要想戒煙而轉食呢啲加熱煙或者其他另類產品嘅一啲講法咧，都睇嚟係有啲爭議嘅社會上面嚇，或者專家角度有啲爭議嚇。 咁而正如我哋喺一開始介紹呢個題目嘅時候都講啦，其實立法會咧正係審議緊咧呢個2019年吸煙公眾衛生修訂條例草案嘅。議員方面點樣平衡即係社會上面有兩種咁唔同嘅睇法咧？不如我哋而家亦都請嚟咧立法會議員邵家輝同我哋傾下。邵家輝議員你好。 喂 ，hello， 你好，主持 ，hello， 你好， 系邵家辉。其实而家咧嗰个嘅条例草案咧，我哋见到仲系喺法案委员会阶段啦。其实喺今个立法年度啊，呢个比较紧绌嘅时间入边咧，其实你哋点样样睇，能唔能够去完成到呢条条例嘅审议咧？ 其实呢个加烟同埋电子烟咧嘅禁定系规管呢个争议话咧，其实已经系讲成三两年。 噶啦。咁、一開頭嘅時候咧，如果大家你留心啦，即係其實喺出邊就啲有啲人士啦，希望將電子煙同埋加熱煙咧就係、是、全部禁售啦，係咪？咁啊，而喺個立法會度咧，咁其實我哋啲議員咧，其實呢兩三年嘅話咧，都對於呢個議題咧，其實都話用咗好多時間去了解嘅。由開頭好多人其實根本就唔知點樣分電子煙同埋加熱煙咧，到而家咧大家其實理解嘅。理解嘅話，我相信好多人其實理解，甚至乎啲市民都越嚟越理解，因為電子同埋加煙根本係兩種不同嘅產品嚟嘅。因為最早嘅時候咧，其實某啲團體啦喺出邊啦，即係以希望保障一啲學生啦，即係或者一啲健康嘅情況話咧，希望將呢兩種產品傳感嘅，咁而將呢兩種產品去捆綁混為混淆一談嘅。咁但係經過好多驗證啦，或者報告話咧，而家大家了解到啦，其實電子煙同埋加煙係不同噶嘛。因為電子煙咧，其實佢裏邊係用一啲液體去吸食嘅，咁同埋佢生產嘅地方咧係喺呢個世界上可能有5000個生產緊嘅地方，而嗰啲裏邊嗰啲嘅 chemical 物質咧，其實係冇辦法理解到嘅。咁所以其實好多我哋好多立法會議員咧，都其實都同意咧，其實喺咁嘅情況去禁售啲產品，話對於香港市民又好啦，小朋友又好啦，其實都係一個保障嚟嘅。咁尤其是咧過去咧好多一啲學校又好啦，或者外國咧都講啲電子煙咧，其實係容易啲購買同埋成本平啊，咁對於小朋友吸食咧，其實係有危險同埋個監管係比較困難嘅。咁所以我哋有好多議員咧，其實一個共識咧，其實希望將電子煙嘅盡快規管同禁咗佢，反而覺得係遲啊。但係另外一點就係加熱煙啊，因為我哋理解其實加熱煙咧，而家世界上其實唔係好多嘅廠咧有做到，而大部分嗰啲做到嘅廠嘅話，就係得幾間嘅啫。而佢哋推出啲咁嘅新嘅產品嘅話咧，有好多報告講俾我哋聽咧，其實佢比傳統嘅香煙咧嘅傷害性咧，其實係減低嘅，因為佢哋不需要係燃燒啊。咁而裏邊嗰啲其實根本都係同傳統嘅煙草係差唔多嘅，因為佢唔需要燃燒嘅話咧，釋放出嚟嘅有害致癌物質咧，其實喺個理論上面係減少咗成90%+嘅。咁所以喺好多朋友佢自己試過之後，不論佢嗰個味道啦、自己嘅味道啦、影響人哋嘅味道啦，喺嗰個即係用，因為佢燒唔著，唔會有火災啦，或者佢唔會燒著嘅話，亦都唔會有啲污糟啊，周圍產生到污糟啦，甚至乎喺個健康嗰方面咧都減低嘅話咧，令到嗰啲人咧慢慢其實喺食傳統香煙咧係開始轉食嘅。咁呢個唔係香港特有嘅情況，全世界嘅情況你都見到，有好多國家嘅地方嘅朋友咧，亦都係將佢哋嘅傳統整頭嘅香煙吸食嘅人數咧係越嚟越少，但係個加熱煙嘅人數咧其實係多咗嘅。咁啲人話其實佢由傳統嘅香煙轉咗過去加熱煙，但係並不是等於佢全體嘅人係多咗食煙嘅，因為你睇翻日本嘅數字喺呢6-7年嘅話咧，就有一個好明顯嘅下降噶啦。嗱，不過我想重申一點啦，有啲人講話，喂，你而家嗰啲叫加煙嘅產品食完之後咧係戒唔到煙，但我其實我自己我唔認為呢一隻係一隻戒煙嘅產品，因為戒煙其實係戒煙糖嚟噶嘛，呢一隻其實係一隻產品係我嚟去取替咧，或者去替代一啲傳統嘅香煙嘅。嗱，我自己嘅立場咧就覺得其實我不嬲成日建議朋友其實唔好食煙。如果能夠戒煙嘅話，都要戒煙，因為吸煙其實係唔好嘅，這個非常清晰，好多小朋友所有人都知啦，係嘛？我而家代表我都認同。不過你話如果加煙有好多報告去證明，我未聽到比傳統香煙嘅傷害性減少嘅話，如果你唔禁傳統香煙，今日你禁埋加煙嘅話咧，個道理係講唔通。 嗱，頭先我哋同今日即係今日開記者會嘅學界即係教育界人士傾過啦，咁佢哋都話，即係其實見到咧，而家學生咧食呢啲嘅加熱煙嘅比率咧，係比咧就係成年人咧係高噶，咁所以咧就係因為咧就係一啲嘅加熱煙，可能佢哋嘅包裝啊，佢哋嘅即係銷售即係或者味道啊啲手法啦，咁令到咧某啲嘅青少年咧可能會比較咧就容易吸引去到食呢個加熱煙，而其實本身佢哋咧係唔會食傳統香煙嘅嚇，咁變咗就增加咗咧可能會吸煙嘅青少年嘅一啲比率啦咁。咁係有一個危險性喺度，你點睇呢個講法咧？ 嗱，呢一個係一個新嘅產品嚟嘅。咁你話對一啲新嘅產品，係一啲比較年青啲嘅人會接觸機會多啲啊，定係一啲年長啲嘅機會接觸多啲咧？如果我堅持係講話年長啲，其實係唔合理嘅，因為所有一啲比較新科技嘅產品都係以年輕人接觸嘅，呢個係無可厚非嘅。咁但係，縱使係用年輕人去接觸佢多啲，係咪等於就係話？冇咗呢種產品，如果淨係香煙嘅話，嗰啲年輕人其實佢哋就會唔食咧咁樣。咁我相信個數據講俾大家聽，其實都唔係，因為其實全世界趨勢其實都係走緊向加熱嘅方向嘅。 咁嗱，今日其實我見到有啲唔同嘅學校，某啲學校代表咗團體啦。咁嗱，首先我都感謝啦，一啲學校嘅團體啦，啲校長咧，即係用一啲自己嘅私人時間咧，去為一啲公共嘅服務咧，去爭取一啲嘅即係健康啦，尤其是對於啲學生嘅爭取健康，我呢度我感謝佢哋嘅，因為佢哋個方向其實係崇高嘅。咁但係咧，我想講即係學校去睇住啲小朋友，佢哋唔會應該食煙。去規管佢唔應該食煙咧，其實係啱嘅，因為嗰啲小朋友咧，中小學絕大部分好多其實都唔夠十八歲。其實我哋香港係十八歲以下唔俾食煙嘅，所以佢哋呢個態度咧，我覺得其實係啱嘅。但係如果佢要規管呢個態度，佢要擴散到喂，不如全香港都唔好食啦。咁我覺得其實佢哋已經跳出咗咧喺學校裏面佢哋自己管轄嘅範圍啦。咁同埋咧，香港最重要一點，我想講，其實我哋仲有自由嘅，嗰啲市民其實有自由嘅選擇權嘅。如果你全部都以家長嘅教識咧去規管全香港咧，即係大家要諗諗係咪咁嘅方向咯。 OK， 好啊，唔該曬邵家輝，多謝你啊。 嗯多謝 邵家輝咧，就係自由黨嘅立法會議員啦。咁我哋電話1872311，1872311，大家點樣睇呢、這個要立法禁止呢個另類吸煙產品嘅一個問題咧嚇？歡迎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啦。電話旁邊有聽眾何先生喺度， 何先生你好， 何先生 你好，係 請講。 我咧就係食煙食咗四十幾年噶啦。 嗯， 我兩個月前我入咗院一個禮拜。 嗯， 我唞唔到氣。啱個小肺炎，可能肺炎又唞唔到氣，去到診所，個含氧量得六啊幾，即刻診所即刻政府診所即刻打電話叫十字車送我入醫院。食咩嘢煙都唔好，最好就唔好食，政府最好唔好賣添。我哋啲過來人，隨時冇命，隨時真係好話唔好聽。而家肺氣腫，即係慢性阻塞肺病，我哋啲就係後悔咧，即係可能唔識嘢，食煙，確人食煙好似好醒咁樣。食咗四十几年烟，你而家搞到咁样，仲要做紧嘢，而家尽量而家 keep 翻住，行咗半个钟头到，松啲就要，即系个人精神唔系好集中噶啦，即系肺肿，即系含氧量低啦，而家就唔好食。 系，其实当初有冇咩可以令你即系停止食烟？ 我有戒过烟嘅，我戒唔到啊，就系最好唔好食啊！啲僆仔而家仲好。你上一瘾咧，你戒系难戒噶啦。我食咗四十几年烟就系后悔啊，点知啊？而家身体唔好啊，气喘啊。 好啊。 地院你乜嘢烟都唔好卖，政府又。 好啊，多谢晒何生嘅电话吓。咁我哋仲有另外一位听众啊，李先生喺度。 李生你好。 李生你好。 系两位主持人， 请讲。 请讲。 系冇嗱，因为听到啦好多唔同嘅意见啦。咁其实你問我自己就覺得，因為其實我都係一個煙民嚟嘅。咁但係我覺得其實政府係應該你話立法會係咪唔應該禁止？因為年輕人，我覺得唔關年輕人事。因為其實你就算毒品，你咁多年都禁到㗎。好多毒品，你年輕人而家呢刻可能個數字仲上升咗添。反而你話電子煙，佢嗰、那個傷害性比真係食傳統煙冇咁傷害冇咁大嘅時候咧，就係應該要一個監管。即係頭先主持都提到，就係話真係，所以頭先個議員真係可以能夠製造呢啲咁嘅戒煙嗰個原料嘅公司唔多，所以反而係政府係要監察係點樣可能係一啲真嘅原料入到嚟香港咯。 OK。好啊，多謝曬李先生嘅電話。不過都要補充翻句咧，咁其實教育界今日都係引述咗香港大學嗰啲研究咧，就話係食加熱煙嘅年青人啊，中學生之中咧，最少三個月咧都係持續出現一啲慢性嘅支氣管炎嘅症狀啊，咁啊比唔食加熱煙嘅高出近九成啊，咁所以咧都見到食加熱煙咧仍然都係有一定嘅對健康嘅傷害喺度嚇。 嗯，咁而呢個討論咧，相信仍然會持續噶嗱，因為即係立法會相關嘅法案委員會咧，嚟緊相信咧會有議員咧去提一啲修正案嘅。至於夠唔夠票去即係通過從呢、這個即係全面去禁止變成咧去即係規管呢一啲嘅另類煙草產品咧，大家要繼續留意住個發展啦。自由風，自由風時間去到呢度，拜 拜。 Bye bye.